严峻，中国亦都正系开展疫情防控，卫生防疫部门同专家都喺度投入抗疫工作，仍然克服困难，加快推进内部筹备工作，尽力为国际专家组来华开展溯源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天气方面，一股冬季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下昼本港各区气温较寻日低三至四度，预料冬季季候风会喺听日增强，华南沿岸地区显著转冷。预测本港地区渐转多云，听朝早相当清凉，市区气温大约十四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十七度，稍后显著转冷。听晚气温降至最低大约十一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渐转吹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朝早市区气温下降到八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星期初至中期天气持续寒冷。而家气温系十七度，相对湿度百分之七十。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92点，升42点，总成交金额218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0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87点，升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6.5，升13蚊；小米集团33.9，跌1.4；中芯国际22蚊，升2.52；美团310蚊，升13.4；阿里巴巴230蚊，升7蚊；中国海外发展15.2，跌6毫；中国移动46.65，升5.5；盈富基金27.84，升1毫；京东集团365蚊，升26.2；中国海洋石油7.36，升3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10.572，瑞士法郎8.844，澳元6.044，加元6.124，新西兰元5.658，欧元9.561。每百日元对港元7.5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11。日经平均指数报27055点，跌102点。港金现价报18020蚊，升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54.2美元，卖出1955.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暂时系正常噶。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啦，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濠涌至到北围呢一段仲系比较多车缓慢噶。提一提大家，喺北角糖水道因为爆水管啦，去东区走廊方向，跟住和富道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噶，揸车朋友经过咧要小心注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天水围天池路去元朗、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咧，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5:54，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嘅7:0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晚饭时间，梗系刘伟恒、梁礼勤、何铿手下留情。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 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系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佢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过度嘅强调自由咧，就系一个自私嘅表现。 我哋都要系开始咧，系去适应一个新嘅常态。 我哋每一个人做好我哋应该做嘅嘢，呢个系我哋香港人嘅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星期三的自由风开始了，咁啊，呢个开始之后咧，我哋嘅时间咧会同大家主要倾一倾咧，今日咧就系警方拘捕咗咧多名发起同埋参与呢个民主派咧初选嘅人士嘅一件事件嘅。咁件事咧今日个新闻报道都相当多噶啦，咁我哋咧就稍后我哋将会请一啲咧就对呢件事件都有牵涉到嘅朋友啦，同埋啲法律界啊政党嘅人士同我哋参与一个讨论。咁大家咧电话机旁边嘅你，如果都有关注呢个新闻嘅话，你都可以打嚟18723111嘅。咁今日呢件事件里边咧，先讲讲个时序啦吓。咁就警方咧就喺早上已经开始咗呢个拘捕行动噶啦。咁咧就系先后拘捕咗咧53名咧系组织同埋参加咧旧年去年民主派咧35家初选嘅人士嘅。咁佢哋咧被指咧系涉嫌触犯呢个港区国安法第22条第三款，就系咧颠覆国家政权罪嘅。咁呢53人里边咧就系包括咗咧系有47位咧系参与咗初选嘅候选人，咁而6个咧就系负责做系策划同埋有参与一个组织呢件事嘅。咁啊呢47位参与嘅候选人里边咧，我睇翻啲名单咧，都系喺各个区里边咧参与呢个初选嘅时候嘅参选人嚟嘅。其实咁啊，有啲选区里边咧就可能系多过一个参选人嘅。咁啊，例如譬如新界东里边咁啦，咁啊林卓廷嗰部分咧就系佢系为排第一个名，咁啊后边咧仲有3位人士嘅。咁其他有啲区里边咧都系多过一个人嘅。咁但系暂时被捕咧就主要系排第一个嗰位人士嘅啫。咁后边嗰啲咧到底稍后会点咧？暂时未知啊。暂时咧，亦都系未在个拘捕名单嘅。咁除咗47位参与初选人之外咧，6个就负责做策划呢个组织啦。咁啊，到底呢件事里边点解会引起今次呢个事件咧？我哋都要讲讲一啲背景嘅。咁啊，背景咧就话牵涉到一个民主派嘅初选啦，而一场初选里边咧，又同呢个颠覆国家政权罪点解会拉上关系咧？咁啊，事源咧就系由呢个发起人咧就系港大前法律教授啊戴耀廷嘅一篇文章嘅。咁篇文章叫做《真攬炒十步》的一篇文章，咁文章就是去年4月咧就喺《蘋果日報》刊登啦。咁當時都未有立呢個國安法嘅。咁文章裏面就提及到民主派咧就喺立法會裏邊咧贏得35席或者以上啦。咁之後咧就係否決所有政府提出嘅撥款。咁下一步咧就係否決財政預算案。咁咧係目的咧係希望能達到咧要特首辭職同埋咧解散啲立法會嘅。咁今日咧就國安處嘅高級警司李桂華都出咗嚟咧，係解釋今次嘅一個行動啦。咁亦都提及到咧，就主要係針對咧，就係所謂組織同策劃咧，參與所謂35家同埋攬炒攤換香港計劃嘅人士。咁佢都有提及到咧，就係個計劃咧提出咗一個攬炒十部曲咧嘅具體方案啊。咁咧就目的都係話咧，係希望用2次否決呢個財政預算案咧，係迫使個特首辭職嘅。 咁啊，整件事里边咧就据呢个李桂华讲咧，咁呢班人里边咧都有咧系喺六月咧发起一个众筹嘅，咁同埋亦都有聘用民意研究机构咧做投票安排同埋分析，并且喺社交平台宣传嘅。咁啊，提到用民意研究调查里边咧，咁啊牵涉里边咧有四个机构，今次咧都收到警方嘅一个要求，提供资料协助调查嘅，咁啊包括咗咧系钟庭耀嘅民意研究所啦。咁啊，除咗呢啲咁样嘅过程之外咧，咁啊据李桂华讲咧，调查都发现到咧主办人咧现金咧赞助啲参与者，咁就由4000蚊咧至到290000元不等嘅。咁啊，整个行动里边咧，警方今日咧出动咗人数咧系达到1000个警员噶吓，咁啊搜查咗72处地点，咁亦都向4间嘅传媒公司咧发出咗咧由高院法官签署嘅物料提交令嘅。咁啊，警方就话咧当中就冇先牵涉到呢个采访资料咁话噶。咁好啦，咁整件事里边咧就牵涉嘅人咧相当多啦。今次嘅特点里边啦，咁啊除咗人数多之外咧，大家都留意下咧，有一位咧美籍人士咧，6个被拘捕人士里边咧系属于一个美籍人士嘅，咁佢系属于法律界，咁到底牵涉到呢位人士嘅话咧，会唔会亦都引起一啲国际嘅反应添咧？咁亦都值得大家留意嘅。咁整件事里边咧，就初步有啲反应嘅，咁包括咗咧就系来自法律界嘅汤家华啦，咁佢自己就话咧，佢话咧就系暂时睇唔到民主派个初选点解会违反呢个香港国安法，咁但系唔清楚咧会唔会涉及其他嘅犯罪行为嘅。咁整件事里边咧就大家都个焦点都去睇咧，就系点解。解要一个咁大规模嘅行动咧，就系拘捕咁多人啦，因为今次里边咧牵涉有53个人嘅，咁啊同埋咧个罪名都系牵涉到个港区国安法，咁啊有关等等咧就系、是、到底电话机旁边嘅你对呢件事里边咧有啲咩睇法咧，或者你想参与讨论，或者系想发表你意见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哋呢个时间咧有新闻追踪，我翻嚟咧会继续再倾嘅。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1月6日，警方国家安全处以涉嫌违反国安法的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53人，其中6人是策划或者组织民主派初选，其余47人参与。下午1点半，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被捕人士属于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活跃分子，形容他们涉嫌以歹毒计划图谋瘫痪特区政府。 如果这个歹毒的计划得逞的话，香港社会包括经济民生整体上面都会受到极严重的冲击和破坏，而香港亦都可能要再经历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所以今日警方的行动是必要的同埋必须的。 2点半，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见记者， 可以去否定一啲嘅法案啊，甚至佢个财政预算嘅，但系咧，佢个目标咧，绝对不应该咧系推翻个政府嘅政权啦，阻碍佢运作嘅，所以千祈唔好话佢议员要做呢样嘢就系等于系咪就系犯法咧？唔系，要睇晒全部嘅事情，同埋佢哋最终个目标系想做啲咩嘢，同埋个意图。 4点半。本港新增2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2宗是本地个案，其中7宗感染源头未明。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邵峰同大家倾紧嘅咧，就系警方今日咧就系拘捕咗53名嘅系组织参与民主派初选嘅人士嘅，咁佢咧就系涉嫌咧系触犯呢个国安法第22条第3款啊，颠覆国家政权罪。咁到底呢个行动里边咧，就今次好大规模啦，被捕嘅人亦都相当多嘅。咁到底大家对呢件事件里边咧有啲咩嘅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邵峰倾下嘅。咁我谂电话机旁边啊，我哋就请嚟咗咧就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咧，就同我哋倾一倾关于呢件事嘅。咁今日嘅民意研究所咧，就除咗钟建华之外咧，就钟庭耀亦都系警方亦都到佢屋企嘅住所里边咧，就系、是、希望佢能够帮手呢个调查嘅。咁我就同阿钟建华倾下先啊。钟建华你好， 啊你好，影生。 系啊，咁今日件事系点样啊？你自己嗰个情况系今朝早警方去到你屋企嘅系咪啊？你可以同我哋讲讲当时嘅情况点啊？ 其实我是七点零钟就收到同事的电话，就话钟庭耀屋企有人你惊吓上咗去，咁就问我安唔安全咁样，咁我就当时冇嘢啦，咁我就知道钟庭耀件事就系、是、咁开始嘅啫。咁到到大概八点钟到，我收到一位警方人员打电话俾我，听到啊？ 系啊，听到噶，你继续讲啦。 打电话俾我，佢就原来佢去咗我屋企。不过咧咁巧啦，我几日前搬咗屋，变咗去咗我旧居， 即 系搵唔到我啦。 系，即系话佢先上咗搵咗钟庭耀先，咁啊跟住都要搵你，即系搵埋你。 都差唔多同一时间嘅，应该。 好， 咁佢搵我唔到啫，因为我搬咗屋。 系， 咁佢就话想，佢就要搵，佢要搵我问我住喺边。咁我因为当时已经知道钟庭耀件事啦嘛。咁我就问佢系咪要拘捕我？咁佢就话唔系，佢唔系讲唔系，佢话佢想我协助调查。亦都冇讲到协助调查啲乜。咁我就话，如果你唔系拘捕我嘅话咧，我觉得我就冇必要讲俾你听我喺边啦。 咁佢有冇要约你去见面咧？即系你， 我话我话俾你听，我今日成日都有事，有咩协助调查嘅话，随时都得。我愿意听日或后日。去直接自己上差馆， 即系你听日你就会差馆嘅， 所以后屘就约定咗我听日会上湾仔警署咯。 系嗱，钟建华佢而家话要揾你系协助调查，系协助调查啲乜嘢咧？ 我唔知道， 唔知佢都冇讲嘅，即系警方嗰边冇讲， 冇讲。 咁亦都有上到去民意研究所嘅办公室噶嘛？今日即系警方 系啊，冇错。我今日咧就。唔使翻办公室嘅，我因为唔系全职嘅工作，咁所以特别有咁嘅事啦，我就无谓制造麻烦俾自己啦，咁所以我都冇特登再翻去。 咁佢上咗去， 我知道 系， 我知道佢哋去咗我哋黄竹坑同湾仔度都搜查过啦，咁佢哋有手令咁去查咯，咁具体情况我唔知道。 系攞咗啲咩嘢咧？上到去即系办公室上面。 我亦都具体都唔知道，暂时我都未能够同啲同事好详细咁倾呢个问题。 逗留咗几耐到啊？即系上到你办公室嗰度。 我所知道到晏昼三四点都仲喺度。 哦，由朝早去到晏昼。 系啊。 有冇检走啲咩物品啊？或者系 暂时 你 电 脑 嗰啲 资料啊？咁样 同事倾系啦，探住同事倾吓。 嗱，钟建华，我见到咧就都有啲报道讲到咧，你就话咧就而家即系参与过当时嗰、那个民主派初选嗰啲资料啊，嗰啲投票者嗰啲咧就嘅资料已经系取消咗噶啦，系嘛，即系已经系删咗噶啦。咁 其实系噶， 个情形系点样噶？ 喺网上公布过噶，我哋公布过呢件事，仲影埋相俾大家睇嘅，有片我记得。就系、是、喺初选之后大概一个礼拜到啦，我哋系实践我哋嘅承诺。就是、所有涉及初选嗰啲个人资料啦，系全部会销毁嘅。咁我哋系呢个同警方嘅调查，或者同所谓有啲咩话，有个唔系同咩恐惧啊咩有关，只不过系喺初选过程，我哋承诺过参选人提供嘅资料啦，只系货我哋登记同埋呢个即系、就是、防止有重复嚟到用嘅啫。咁当我哋啲资料即系、计票计完之后咧，呢啲个人资料啊全部销毁，呢个系我哋对参与者嘅承诺嚟嘅。我哋作为一个。即系操作嗰个投票平台嘅机构咯，呢个我哋嘅责任咯，亦都系保障个人私隐咯。咁所以我哋喺选投完票之后冇几耐咧，我哋已经将呢啲涉及个人资料嘅储存咗啲资料嘅 CD 啦、啲手指啦，以至个 hard disk 啦，系销毁咗。而销毁咧就唔系话 delete 咗嗰啲 file 算数，我哋用个木机咧。系将相关嗰啲 CD 啊，嗰啲碟咧系全部压碎嘅。咁我哋将段片都摆过上网嘅，曾经系好公开噶呢个嘢。 系嗱，警方嘅讲法咧，自己佢哋就讲咧话，对初选期间投票嘅市民咧，就系、是、唔会处理嘅，即系应该就唔会去揾呢啲资料嘅吓，即系佢咁嘅讲法啦。警方咁你都话已经系即系完全销毁晒噶啦。咁呢个销毁嘅行动咧，系啦，以往啊，其他类型嘅民调系咪都会咁样噶？即系呢个销毁嘅做法。 其他民調嗰啲資料咧，我哋有好多咧，都即時就會完咗個民調之後就會取消噶啦，已經、 嗯、 有部分咧重要一啲，我哋都係保存幾個月嘅啫。跟、 嗯、 住、 嗯、 我哋而家操作守則咧，所有涉及個人資料咧，六個月之內就會銷毀噶啦。 嗯嗯，今次裏邊咧，其實你覺得譬如警方要揾你哋幫手咧，其實係在於邊樣嘢咧？你覺得啊，即係因為你參與咗呢個民調啊，即係幫佢哋，其實想要得到啲咩嘢咧？喺你身上或者你機構上面。 我就無從評估佢可以得到啲乜，我諗政府啊警察做嘢，佢哋可能都有佢哋嘅一啲 agenda 啦，我唔敢亂個估啲 agenda 啦。 嗯。 但係我相信，即係如果佢認為，即係我哋提供一個平台去做初選，就係顛覆國家政權嘅話咧，咁我覺得即係首先第一件事要諗嘅就係、是，即係初選都唔係第一次向佢做開嘅，呢個第一個問題。 嗯、 第二咧，呢、這個初選今次呢個初選只係一個其中一個政治陣營，佢、嗯、去利用我哋呢個平台去解決一啲佢哋之間嘅問題、協調問題。 嗯嗯、 其實就冇法律約束力嘅，只係個軍事協定，一個協定就要遵守初選嘅結果嚟作呢個提名嘅程序。咁、 嗯嗯、 所以如果咁都違反國家安全法嘅話咧，我就真係冇辦法理解嗰個原因喺邊度。第三，我覺得就我哋只係一個操作平台咯。咁呢個平台我哋任何人都用得嘅，我哋亦都唔止一次講、 嗯。 就算建制派搞初選，如果真係要利用我哋呢個平台嘅話、嗯、我哋都會幫佢嘅。咁事實上亦都有建制派嘅組織同埋政黨係搞初選嘅，只不過佢哋冇好似而家呢次泛民咁搞啫嘛。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話初選就係即係顛覆國家政權嘅話咧，我覺得就真係嚴重啦。亦都事實上將自己國家睇得太脆弱咯。如果一個國家咁容易就被顛覆嘅話咧，咁我覺得有問題嘅，唔係搞呢個初選嗰啲人，係個即係喺國家本身咯。 嗯，咁但系咁讲啦，钟建华咧，今次即系警方都揾到你哋啦，咁你以后会唔会再考虑即系做呢类咁样嘅，即系好政治敏感嘅民调嘅时候咧，会即系再重新考虑过咧，或者甚至可能唔做啦，咁有冇咁嘅考虑？ 其实好多人都问过我哋呢个问题，即系乜嘢叫政治敏感咧？我哋真系冇办法掌握政府点谂、我亦都唔可能因为政府认为政治敏感，我哋就唔做。譬如举个例讲，我哋。个个月都会做的特首民望调查评分，这个属于政治敏感、可能政府认为是的，因为特别近一年每一次都有四成几至六成人给特首零分、可能特首真的很敏感我对件事、是不是因为他敏感我们就不可以做、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如果你说因为权势的一方认为敏感就不给你做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涉及基本法一國兩制以至香港人基本人權保障的問題，那這些問題呢在基本法寫得很清楚的，我自己就會覺得如果能有這麼輕率地將一些這樣的活動、一些民主社會或者起碼一個自由的社會應該有最基本的操作、民意調查、都視為敏感的話呢，那我們真的很難想像香港最後發展變成怎樣。 好啊，那麻煩你先啊，鍾建華。 OK， 唔該曬，拜拜。 唔該，咁啱同我哋傾嘅就係香港民意研究所嘅副行政總裁鍾建華嘅。咁而家自由風同大家傾緊嘅就係關於警方今日咧係拘捕咗咧係有53個係發起呢個民主派35家初選嘅人士嘅。咁啊，大家電話機旁邊嘅你咧，如果想發表意見或者同我哋傾下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而家電話機旁邊咧，依家位阿鄭先生咧係接通咗噶啦。啊，鄭先生你好。 你好啊，我觉得政府是怕这个初选会变成变相的普选，而大陆认为呢香港所谓西方民主制度多数人服即是要少数人服从多数人选出那个行政者執政者呢是没有執政能力而是平庸的人咯。就不如大陆那些有執政能力很高的极权统治者更加好咯。所以他们都不想给香港行这个即係面上嘅普選或者真正嘅普選啦，佢應該係2047年想將香港變成一個中國嘅普通城市咁樣咯。 但係呢啲初選其實以往都做過嘅咯，都但係以往就冇咁高調啊，要拉人啊咁啦，係咪？ 因為佢會覺得 香港政府係咁樣落去係做唔到嘢嘅。 嗯， 即係民主派咧就會越嚟越行近西方民主嘅時候，會癱瘓到個政府，等到政府咧係冇任何話事能力啊，做嘢做得冇咁有效率咁樣咯。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鄭生。咁啊，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啊，電話機旁邊有另一位張先生咧，而家打通咗嘅，張先生你好。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 请讲。 咁我本身咧系一个普通市民，咁当初初选咧我就冇去投票喎，咁可能我就庆幸冇参加呢个大熟个颠覆计划啦。咁我自己成日觉得，当然你法例咁讲，其实系唔合逻辑嘅，即系一个无论如果我哋认知个民主国家，每个参选人，譬如我入去一个议会，我个政纲可能你可以谴责佢，可以唔中意佢，但我有呢个权力，我否决呢个法案，但你就话我因为咁样你导致以下程序去颠覆咗个国家，咁就除非佢个意思好怪嘅，主持人话你可以投反对票，但系咧你系要研究个晒有据有理有据，可能将来我哋每个议员投反对票都要做一篇论文俾上面批个晒，你真系觉得呢项唔 OK， 你投票唔系话因为你唔中意政府而投反对票，嗱呢个逻辑就真系好怪啦，引申落去。咁当然，我自己觉得，我哋少少认为好无力，点解香港嘅状况即系两年会即系个 situation 会跌到咁样咧？我觉得冇得讲，可能一系香港嘅美丽岛事件。我谂民主系真系好漫长，好漫长。 好啊，咁样唔该晒你啊，张生系啊，咁你都讲得好清楚啦。咁香港民主路地点行咧？咁咁啊，被捕嘅53位人士咧，系据讲系违反咗呢个国安法第22条嘅第三款嘅吓。咁啊，大家有兴趣参与嘅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批发起或者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人士被捕，警方话53人涉嫌颠覆国家政权被捕，其中6人系组织同策划角色，其余47人系参与者，亦都向4间传媒公司送达由高院法官签署嘅物料提交令，以索取同案件有关嘅资料，并冻结160万元同计划相关款项。警方說行動是針對有策略、有系統想癱瘓香港的團夥，他們目的是令政府停擺，不能正常運作。多個民主派政黨見傳媒，其中民主黨有7人被捕，包括6名前立法會議員和1名區議員。民主黨主席羅建熙說暫時未有消息他們可以獲保釋，又認為政府的拘捕行動是與民意對抗。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支持香港警方依法履职，强调中国是法治国家，香港是法治社会，香港市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只有一些外部势力和香港个别人士相互勾结，企图破坏中国稳定和安全的自由，才受到影响。本港今日新增2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22宗是本地感染，7宗源头不明。其余15宗的个案中，1宗同将军澳蓝田隧道个案有关。至于3宗输入个案，分别是来自印度、埃塞俄比亚和俄罗斯。日本单日新型肺炎确诊人数突破，是首次突破5000人。东京都多1591宗确诊，再创新高。首相菅义伟在官邸和官员开会，专家认为大城市圈的疫情蔓延对近期地方的疫情造成影响。政府考虑听日起向东京和琦玉、千叶和神奈川县发布为期大约1个月的紧急事态宣言，但学者认为要令东京单日新增感染人数减至100人以下就需要大约2个月，指出只是有1个月的时间并不足够。 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朝早相当清凉，市区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7度，稍后显著转冷。听晚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渐转吹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星期初至中期天气持续寒冷。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而家只是隧道口一带车多少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因为有工程，而家出九龙方向介乎豪涌至到白沙湾码头段系比较多车。咁喺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北角嘅糖水道因为爆水管，而家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和富道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天水围天池路去元朗、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沙头角公路云石厂去沙头角。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言堂， 百人城中畅所欲言。 随机抽样出嚟嘅香港市民，今个星期六一齐就财政预算案表达意见。 嘉宾讲者包括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宋恩荣、 美国克林逊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徐家健。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星期六朝早10点同步直播。 中言堂。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潮峰翻嚟咧，同大家倾紧咧，关于警方今日咧拘捕咗53名人士咧，就系涉嫌咧就违反呢个触犯咗《港区国安法》咧第22条第3款啊，颠覆国家政权罪嘅。咁53人咧都系参与过咧就民主派发起嘅35+初选嘅。咁啊，大家对呢件事里边咧有啲咩嘅睇法咧？咁可以打嚟18723111同潮峰倾下嘅，咁或者发表你嘅意见。咁我哋呢个时间里边咧就接通咗另一位咧，就系港区人大代表同行政会议成员叶国谦咧，同佢倾下关于今次事件嘅。叶国谦你好， 你好，你好， 系。我哋啱讲开呢件事件里边咧，就警方今日拘捕咗人数咧，都相当多啊，成53个啊。咁啊，叶国谦，你觉得今次里边咧，其实呢次个行动里边咧，就系好明显系针对呢个民主派当时发起嘅35+初选啦。咁但系大家觉得咧，就系当时佢哋都系提出一个咁样嘅诉求啫，就未必有行动住噶。咁用咁嘅方法，即系拘捕咗咁多人咧，就即系你会觉得系今次点解要咁做咧？同埋即系做出嚟想发放个即系信息俾市民系关于边方面咧？ 其实呢个方面咧，我哋睇翻国安条例咧， 系 有关 系江谦文，你个电话收得唔系好清楚， 即系喺方面话严重去干预啊。这个破坏啊，整个政府的个依法履行职责啊，这些呢是一个很严重的那个作为颠覆国家政权罪的 嘅具體項目。咁所以即係我記得當時咧，從特區政府好，或者係中呢、這個中央政府，包括係中央呢、這個駐港聯合辦都表明咧，話依樣會係有機會觸犯國安法嘅。其實已經講咗，因為我哋可能要有啲睇法。咁我如果履行翻立法會嘅職責，當你對一個嘅財政預算案唔滿意，我哋要求政府要去改，咁基本法裏面亦講到明，你如果唔通過，你跟住又可以即係你通過即係唔通過特首又可以要求你再做，再做，你再通過特首嘅落台，即係好似係一個議會裏面嘅正常運作嘅嘢。咁、就可能即係對於現時呢個講法裏面，其實講清楚嘅就係、是。你如果是整個在過程中策劃過程中去令至到一個立法會的組成是變成癱瘓成個政府的、這個就中了第22條的、其實這個是不是講立法會的運作、而是講本身你是一個基本你會用組織呢個就係一個政變、或者有啲講話顏色革命啊等等呢啲、其實就會係呢個咁嘅問題。所以我今日即係理解到咧，即係而家你港處點解會引用國安條例嘅第22條，採取一個咁樣嘅行動咧，就係、因為國安條例裏邊係清晰講明。 係。喂， 係。喂，係。 係、你講啊。 啊咁所以我覺得佢已經現在咁樣做法咧，就即係喺翻佢執行啲，咪變成等法庭去作出判斷咯。 喺葉國軒文，我亦都留意到咧，就係第22條第三款嗰度咧，即係佢嘅講法咧，就係話咧，就係嚴重干擾、阻撓同埋破壞呢、這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啊嘛。咁但係我哋都同時間睇翻咧基本法裏邊咧，即係我哋睇翻嗰個條文啦。咁由50至到52咧都有規定咧，即係到底嗰個預算案譬如話通過或者唔通過嘅時候咧，兩上兩落咁兩次咁啊，特區呢個特首就要辭職啊咁。咁嗱，即係當時咧，我都記得當時嘅報道裏邊咧，佢哋發起呢、這個即係35+初選啊，都有講到就咧，佢哋針對特區政府嘅時候咧，都係按照基本法一個條文啊，咁去做嘅。咁我頭先講啦，基本法嘅條文裏面50同52都有提到關於個即係唔俾呢個預算案通過啊嘛。我哋點樣睇咧？就話到底係對一個政府嘅議案嘅否決，同埋去到咧就係國安法頭先我講嘅咧，就係要癱瘓政府或者係阻撓。他哋履行職能中間你要點分咧？因為我哋話咧，即係議會你唔俾政府通過某啲嘢都合理噶嘛。譬如你都喺議會做過嘅，可能即係啲法案啊，甚至預算案有陣時候你反對都會係有出現過噶嘛。咁中間條線點樣先至會突然間會從平時一個議會裏邊嘅常規做過嘅嘢，到突然之間會觸犯咗一個國安法咧？咁 正如我一開始就頭先嘅喺電話大家嘅討論咧，我一開始已經講咗，即係本身立法會嘅職權範圍咧，正如所提及到，對財政預算案好，對政府嘅有關議案好，對嚟講，即係都清清楚楚立法會點樣嘅運作，呢、這個講立法會嘅運作。但係現時而家要處理嘅咧，就因為有人去清楚一個組織，去要做一個即係35+。要令到呢个权咧，系去变成去令到成个立法会瘫痪，或者令到中央政府或者特区政府嘅政权运作系受到干扰，严重干扰。系呢一点问题，即系你如果话我选咗出嚟，透过一个正常嘅选举，产生咗一个咁样嘅议会，议会所做嘅行为就跟翻基本法。第55条一路咁样嘅系即系有关嘅规定去进行，呢、這个就完全系有法律呢方面嘅保障。但系以现时而家所指嘅就系佢要做讲到清清楚楚，用35+用滥炒嘅方式，要令到喺议会里面有一个咁嘅人数而推翻或者令到啲政府运作，系呢点上面嘅问题。所以你头先所讲嘅嗰条线就喺呢度啦。 嗯嗯，那个线即系意思，你头先讲咧就话到底一个程度， 是不是令到政府真的瘫痪了呢？ 即是他的目的啊， 嗯， 他的目的就是要为要令到政府瘫痪的嘛， 嗯， 他的目的他不是说一个正常我要参加到立法会，因为立法会本身是一个政府政权建制内的一部分来的， 嗯， 他的组成立法会是一个监察， 嗯， 一个财政这方面的通过，嗯，立法包括埋呢个立法上面，咁呢个系有佢系成个政权架构一个组成部分嚟嘅。咁， 嗯， 你而家要入到去讲到明，我就要去攻占咗你呢个政权，去即系呢一个嘅议会，去令到政府吓，啊，能够瘫痪。咁呢个就同你本身喺立法会里面运用而家宪法上面俾呢啲议员嘅责任上面咧，系有两回事，唔同嘅地方，就先喺度啦。 嗯，因为我哋啲阿许美喺议会嘅时间耐啦，即系你系有经验嘅。咁，我哋讲到话严重干扰啊、阻挠特区政府运作呢啲咧，即系好多时字眼上我哋就睇啦。咁，但系实际上落实到去嘅时候，即系经常都有啲争论噶嘛。咁，譬如话举个例，预算案之外咧，譬如有某条法案，咁可能咧就抵触咗某啲政党嘅。咁，但系嗰个法案可能通过或者唔通过到咧，就对政府个运作都有影响嘅。咁啊，会唔会第时都系会有啲担心咧？就话你否决咗佢？到時候可能即係政府用呢個《國安法》第22條，就話你係阻撓咗特區政府嘅運作嘅。咁即係你呢個議會裏邊嘅時候，我哋點睇呢樣嘢咧？有好多時有好多政策，你可以話都會影響到政府運作噶嘛。 我係唔覺得會有，如果咁樣就唔合 理。有冇可能啊？ 冇可能，因為本身你立法會裏邊佢嘅權力來源咧就係《基本法》所規定嘅，佢執行嘅嘢係依一樣。但你係要。即是这个立法会本身你的参与到的议员呢基本上面他是按照即是那个立法会怎样的产生立法会出现的。但现时呢他主要问题就是说你22就说你要组织一个有计划有预谋地去以35家做一个号召而去组织变成令到攻占成个立法会变成了他们的主导，而令至到呢个目标来讲就是要瘫痪到你财政预算不能够过，政府不能够正常运作，是这样的。是这点就不是讲他本身入了去之后啊，那个可不可以做这件事，不是这样的，而是在组织这个的行动去攻占整个立法会变成了一个反政府的机构，这点上的问题。 嗯，叶国希文嗱，即系今次里边咧，即系讲，即系警方啊，同埋即系保安局局长咧，都讲咗，即系点解采取今次行动嗰啲原因啦。咁亦都讲到呢、這个即系国安法头先讲嘅第22条啊，即系颠覆国家政权罪。咁咧就俾人哋有个感觉，就会觉得咧，就系希望嗰个立法会啊，即系未来做法咧，应该要尽量配合政府嘅施政咧，应该先至得嘅。是咪？即系而家如果唔系咧，你可能随时会去到一个阻挠政府运作噶啦。咁呢个系咪都算系其中一个即系议会慢慢要造成一种咁样嘅气氛或者文化，就你尽量要配合政府嘅施政，就唔好做一啲系有可能即系阻挠政府嘅运作，或者甚至系瘫痪政府啦。咁有冇咁样嘅信息出咗嚟？你觉得系对未来参政或者参与议会嘅人士， 系咪用配合政府嘅工作呢点嘅用词咧？我系。覺得都要斟酌下係咪一個準確嘅用語。其實即係特區政府嘅運作同立法會啊、行政會、法院等等呢個咧，整體上邊係一個即係管治香港嘅整體一個政治架構。 嗯， 即係呢個係一個頂層嘅設計嚟嘅，喺呢個角度上。咁所以咧，大家都有各有各自己嘅功能，各有各自己嘅責任。咁，所以点解基本法里面会俾立法会有一个咁样嘅权力落去呢？就係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嘅目标，就係、是、要使到你香港嘅整体上面係能够为香港嘅社会去正常喺方面嘅运作。呢个係主要嘅。当然你里面仲有一个政权嘅问题存在。咁呢点。咁所以呢即係、就是、你如果係 特呢個政府本身作出嚟嘅一啲決策上面，唔係好多貼文，即係根本係離地嘅，唔即係呢個根本喺上面係市民上面係有好一大睇法。透過你立法會裏面去做一種監察嘅角色、警醒嘅角色，喺依點上面，但就唔係好似喺過去我講我喺立法會真係都有一個比較長嘅時間。喺到依一屆嘅立法會裏面咧，我覺得基本上係同政府對住幹嘅，即係我就要整死你政府。你咁樣根本就成個制度上，如果咁樣落去咧，政府係癱瘓嘅。咁依點上面，任何即係一個政府咧，都不可能可以接受有咁樣自己一個立法機構上面事事都表明话啊，我嚟讲就系要听呢个我嘅民意系咁样，我就要令到你，你唔听我，你就我就用一种各种方法，特别你见到咧嗰啲财政嘅批拨款啊，立法嘅呢个过程，你如果立法嘅审议过程你同意，你唔系过咯，唔同意过呢个被否决就否决，但而家唔系用拖延嘅方式，呢等我拉到政府。即系拖垮政府，呢类型咧就已经系失去咗你作为立法会建制架构里面一部分嘅功能。呢点上咧，我觉得呢个问题先系最大问题。 咁啊，叶冠谦啊，但系我哋一般嘅理解咧，即系议会咧，同埋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呢三个里边咧，就系应该有啲制衡噶嘛，系咪？因为我哋睇翻立法机关嗰个条文里边咧，佢都有提到，即系如果唔系就唔会赋予俾你可以否决咗特首嘅预算案，即系政府嘅预算案添啦。咁要制衡，同埋我哋头先讲咧，即系你头先你讲到嘅顶层结构又要配合嘅，咁可能要比较配合嘅咁，咁又系有啲冲突嗰阵时有啲嘢。 我唔系用配合，所以我话我系觉得佢应该立法会本身佢嘅架呢、這个。在这个权力架构上面呢都是要同特区政府是同一个就是在整体香港的利益上面出发是要同政府一道要将这个的影响社会啊或者是有一个正常的运作这点先是重要就不是即是如果政府出了问题你就用已有他的权力上去令到政府要惊醒你咁样做，咁样做嘅问题，赋予嘅权力，你可以做到呢个就系即系基本法赋予嘅权力。呢个就同我头先所提及到，而家我哋议会里面有部分根本系同政府敌对嘅方式，根本我做任何嘢我都唔俾你做。咁样呢个就两回事咯。 叶国谦话咧，都留意到今次咧，即系拘捕咗50多人之后咧，咁就外国里边都好多人即刻出声嘅，甚至包括台湾咧，就陆委会亦都发表咗啲声明啊咁样。咁今次里边咧喺国际媒体啊舆论里边咧，都几大震荡嘅，即系即系我睇翻个情况。你点样评估今次咁样咧？即系陆续由国安法开始咧，都好多国际上嘅压力噶啦。咁今次里边咧，似乎都因为人数多啊，咁亦都外边就好快。最后声出咗嚟啦，亦都系即系觉得，当然系香港好多问题，自由民主嘅沦陷啊，等等啊咁样。咁你点样睇香港持续地受到呢啲国际社会嗰种咁样嘅针对啊，或者甚至系个形象上嘅一个问题咧？咁， 其实喺国安法一定立咗之后咧，大家睇到咧，国际上边特别以美国为首咧，根本就已经系全面攻击啦吓。咁点解咧？咁大家睇到如果。冇國安法嘅情況之下，我哋香港就受到美國為喺後面不斷嘅去煽動、鼓動，或者幕後做大老闆，去令到香港社會秩序係出現咗一個咁大嘅嗰個破壞嚇。依點咁，當國安法立咗之後咧，依啲咧就即時咧會收到一個好嘅效果。咁呢點上面係美國或者以美國為首嘅五眼根本係唔希望見到嘅。咁所以去到今天。再進一步即係落實《國安法》咁樣情況之下咧，呢一種咁樣嘅反響，或者係再繼續以西方啊佢哋為首嘅對即係中國嘅，因為根本嘅目標唔係香港嘅，根本係中國咁樣。咁我覺得依點咧係一定會再繼續落去嘅。 你擔唔擔心咧？或者對香港有冇其實？ 我覺得咁樣唔到你擔心。 即係影響其實，因為香港一直我哋覺得都係一個國際城市嘅，即係對外開放噶嘛。 但如果我哋一個國際城市，好似喺過去嘅嗰個修例事件嗰段時間咁樣，呢、這個國際城市有乜用咧？完全係一個混亂狀態，完全係受到外國嘅操縱。咁我唔覺得喺中國政府嘅角度。覺得是可以接受， 佢唔可以接受一個係被外國操縱嘅香港特別行政區咯。 嗯，但係而家嗱個社會面，我哋話即係相對穩定咗啦。咁但係國際社會裏邊都即係不斷地即係針對香港啦，亦都係用好多方法嚟孤立我哋添嘅，甚至 係 咁呢方面其實對香港亦都係有打擊嘅。咁我哋點樣睇而家呢個咁嘅狀態？對香港嚟講係會有啲咩影響咧？係咪好事咧？ 當然我哋唔希望見到啦，但係如果即係喺美國對香港或者西方呢、這個而家西方對香港嘅嗰個做法，根本就主要頭先我提及到目標唔係對香港嘢，對中國內地，嗯、特別係對中國嘅崛起，對中國嘅佢哋睇中嘅威脅嚇，呢、個係一個根本係即係國力大家之間兩大勢嘅不同陣營嘅角力。咁、呢點上咧，香港只能夠可以咁講係變成一個和心。或者是因為香港即是一個國際城市，在這樣情況下，而又是一國下面的，即是兩制下面的香港這個制度，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在過往我都經常都哎呀，可不可以我們都即是沉默啲，咁啊唔好喺方面咁咩啦，咁佢會即係都即係 唔再搞你 嚇咁樣，唔好搞啦咁樣。實際上唔係啊嘛，其實香港喺過往你睇到係非常之克制，非常之自律地去唔掂呢啲嘢，但係唔得。到嚟講咧，你美國樣樣你都針對到呢個香港。針對香港背景就針對中國，咁所以你話即係倒不如我哋自己忍下啦，或者係好多嘢唔出聲咁樣可唔可以咧？我覺得唔可能，並且即係以現在香港，如果係想香港繼續繁榮咧，我覺得始終咧即係嗰個係必須係有我哋國家喺方面嘅支持。我哋香港要維持我哋現有嘅法律制度，就唔係喺現時咁樣繼續咁被外國啊喺方面不斷挑動，令到社會嘅秩序嘅破壞啊，呢啲咁反而先係最重要咯。 好，咁啊唔該曬先啦，葉國謙。 好啊。 啱同我哋傾嘅就係港區人大代表、行政會議成員葉國謙啦，傾緊咧就關於警方今日咧拘捕咗53名人士啦，涉及呢個民主派35+嘅初選嘅。咁啊，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我先休息一陣，翻嚟再傾。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话一个人好怪呢，我哋英文可以点讲？最常见的一个字呢，当然是 weird, W-E-I-R-D, adjective 嚟嘅 ,weird, weird, weird, weird. 我哋英式英文呢，我哋叫做 weird, 啦，个 R 音系唔使读嘅。但如果是美式英文呢，就会读埋呢个 R 音就会变成呢 weird 咁样。但小叔呢係讲得唔系几好嘅，但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啦。好，咁你可以话哇呢、這个人係一个好怪嘅人， he's really, really weird, okay? Example sentence, Uncle Sue is very weird uncle. The kind of things he likes are very weird also. 咁你就个意思就係、小叔鍾意埋啲呢好奇怪嘅嘢。咁啊，佢个人咧都系一个好奇怪嘅人嚟嘅。好啦，如果我真系极度奇怪咧 ，instead of saying extremely weird 咧，我哋亦都可以用一个字咧，就系 bizarre，bizarre，b-i-z-a-r-r-e， 亦都系咧一个 adjective 嚟嘅。bizarre， 你可以话一件事系 it's bizarre， 就系非常之奇怪嘅一件事啦。咁样，我哋今日就讲到呢度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警方今日拘捕咗咧，有53名人士咧涉及呢个民主派35+嘅初选咁。呢度同我哋倾紧嘅就有啱同我哋倾咗咧，就系叶国谦咧，就系呢个行政会议成员嘅。咁啊，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有咩有兴趣嘅话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而家电话机旁边咧就有位黎女士咧，就系接通咗电话噶。黎女士你好， 你好，主持人。 系啊，你好。 系，我觉得咧就系、是、今日警方咁做咧就系、是、即系好应该系咁做，因为咧佢哋对方搞初选啊嘅目的咧，佢唔同建制派嘅，你喺党内度会搞。搞即係自己黨內搞選舉嚟推舉一個人嚟參選立法會議員啊！但係佢係公開全港九新界啊嘛，佢搞呢個初選嘅目的就係三十五家係選佢哋心篩選啊，篩選佢心目中嘅人嚟參選，參選然後佢嘅目的係想推翻政府嘅立法。嘅財政預算案啊嘛，咁嘅目的係即係佢嘅目的係想推翻政府，推翻同呢個政府搞破壞啊嘛，搞破壞呢個政府嚟推翻，咁樣唔係話違反國安法咩？我覺得就係咯，佢哋嘅即係佢哋嘅企圖係有預謀噶嘛，你戴耀廷佢做嗰啲叫做。咩攬炒十步嗰啲，完全係依照佢哋嘅路線嚟做計劃嚟做，咁樣嚟政權，我覺得係要做啊，警方要做。维护香港安定繁荣。 好啊，唔该晒你，黎女士。系因为时间关系咧，黎女士都讲得好清楚啦。咁而家倾紧咧，关于警方今日拘捕咗53人嘅。咁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呢个时间我要先听下交通同新闻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就接近天马苑。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慢车龙尾城市花园。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交通开始繁忙了。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尔登豪庭多车，龙尾去到蝴蝶谷。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的。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中国属塔和核心经济投资。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3， 日元 102.83， 瑞士法郎 0.876， 加元 1.265， 人民币 6.457， 英镑对美元 1.366， 欧元对美元 1.234， 澳元对美元 0.78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31， 港金报18,020元，比上日收市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6.42美元，卖出1957.5美元。购物指数100.1，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松屋村嘅慢线咧，较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噶，坏车几分钟前拖走咗，咁但系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清丽苑。咁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松屋村慢线，较早前有坏车，虽然拖走咗，龙尾都去到近清丽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商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近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喺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嘅金瓶，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北角警署，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去翻将军澳嘅车龙排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近海丰园。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嘅车龙排到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嘅交通繁忙，龙尾接近三圣。咁而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咧，近住友爱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龙门居。

多職務㗎啦。咁啊，依度只係其中一部分嘅啫。咁啊，洪慧文亦都係投入咗一啲智庫同其他嘅社會服務啦。咁就喺2012同埋2014年之間咧，就獲委任為特區政府嘅中央政策組特邀顧問嘅。咁而家咧就係暨南大學嘅兼職教授。咁啊，對於公共事務啦，咁啊，相信洪慧文你都唔陌生㗎啦嚇。咁啊，仲有其他咧，就亦都佢當選過呢個十大傑青啦，2008年嘅時候。咁亦都好多其他嘅威水史啊。咁我暫時重略住先啦，好嘛？咁咧就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就可以打嚟咧就。洪慧文會一路參與我哋嘅討論啦，咁我哋一陣間就再繼續傾嘅時候咧，都會聽下佢嘅意見嘅。咁大家我哋而家傾緊就講關於咧，就係今日嘅早上嘅時候咧，警方拘捕咗53名啊，係話咧係組織同埋參與民主派嘅35+啊，佢嗰叫35+嘅一個初選啊，咁咧就都引起好多嘅震盪，好多嘅議論。咁大家如果有興趣想參與嘅討論嘅話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或者我哋咧就先傾一傾幾句先啦，洪偉文啊嘛。咁啊，即係我哋今日咧就之前都傾揾咗啲嘅，包括埋葉國軒啊，即係港區人大代表都同我傾過嘅。咁你自己對呢件事點睇？不如我哋都聽下你發表下意見先啦，好嘛？ 我首先即系我只能够靠公开资料啦，因为其实我唔知道警方系掌握咗咩证据，或者系最后系用边一条罪去 charge， 因为都未 charge。咁睇落去，按照媒体讲咧，就系因为嗰个滥炒十部曲啦吓，加上嗰个初选啦。咁如果初选嘅目标系要瘫痪政府的话，咁就可能真系会中嗰条第22号嗰个国安法里边嘅。咁但係當然我諗有即係我諗法律有一定嘅需求嘅，即係首先你我有三步啦，係嘛？第一步警察應該係佢有合理懷疑有人犯法，於是乎同埋佢收到投訴，咁於是乎咧佢就去拘捕或者協助調查。咁第二步就應該係佢搜集足夠嘅證據，因為佢今日都有好似攞搜查令啊，同埋要啲媒體去交嗰啲資料啦。咁跟住律政司去決定咧是否足夠。證據去起訴嘅，咁最後有冇罪就法院判啦嚇，法庭判啦。咁我諗即係而家去定究竟佢哋有罪或者冇罪係太早嘅。咁只不過就話，如果我哋睇翻而家表面上嘅呢啲咁嘅嘢，係咪可以係咪有關聯？係似乎係有關聯嘅。咁當然亦都有坊間好多種講法啦。究竟係有冇簽到嗰個聲嗰、那個嗰、那個係咪唔係叫聲明啊？唔會佢嗰個嗰個。 即係一份差唔多冇錯，即係大家嘅協議書咁上。 協議書係啦，協議書啦。咁我哋都見過有啲地方就講話最後冇簽，但係戴耀廷就講過其實冇簽唔代表冇協議咁樣。咁所以呢啲都係即係不同嘅方法啦。咁但係最後我相信去到法律層面咧，所有嘢講證據嘅。咁同埋最後都有個判斷，就係嗰、那個。本身的犯罪意图在不在，是这个都重要的。 我想问你是即是我刚才介绍你的公职里面其中一个，你是这个人大代表。你我想即是对于中港之间的联络啊，或者是即是内地的一些对香港的政策啊，这些你都应该很掌握啦。今次里面呢即是被人家感觉到呢，就是说即是除了因為這個攬炒十部曲啊，同埋今次呢個初選啊，即係觸犯咗可能啦嚇，可能即係話係被指咧觸犯呢個國安法啦。咁亦都有啲人覺得係喺政治上咧，其實係想繼續即係針對住呢啲所謂反對派啦，或者叫民主派啦、泛民啦，係去繼續即係將佢哋喺個政治上咧係去邊緣化佢哋，或者甚至希望佢哋喺個政壇裏邊咧係個影響力咧降低，甚至係。可能甚至到佢出局添，因為今次我見到咧拉嘅人都多噶嘛，50多個，亦都好多咧。我哋見到裏邊係政黨裏邊嘅骨幹啊，一直以嚟嘅啲即係頭頭人物啦。你覺得喺呢個喺對香港嘅政治生態啊，同埋即係我哋頭先講緊咧，即係到底內地即係會唔會真係因為《國安法》之後咧，想再進一步係令到嗰個政治嗰個噪音減少，或者令到呢個我哋一般以為以往講嘅叫泛民？是在政治上是完全消失的影响力呢？ 这个即是揣测啦，我想很难去揣测。但我们看个客观事实先，首先就是虽然是拉了很多人，但其实都是50多个而已。是不是？事实上也有一些是很新的面孔啦，我们都不懂的啦，即是今次才因为去年的社会事件才抱出头来啦。所以你说是不是这样就会令到对方没有了政治的影响力？我又不会觉得是。咁但係你話點解要拉咁多人？咁我覺得法律上係咁嘅，即係如果你係同一條罪嘅話，咁應該所有干犯嘅人都需要拉嘅，係咪？咁當然最後可能佢個參與程度啊、清潔究竟邊啲起訴邊啲唔起訴啊，有好多其他證據啦咁樣。咁但係 又冇可能话喂我拣嚟拉噶，系咪？呢个唔得噶嘛。咁至于你话我自己咁睇嘅，即系国安法咧就常委会通过啦。咁但系到当初做个决定嗰阵时候，我都系参与嗰次人大会议啦，即系话要做呢个国安法嗰阵时候。咁我嘅睇法就是其实系中央守尾门咯。即系一种讲法，就系话你特区政府咁特区啦吓，即系咁23条一路都立唔到，跟住旧年明显地见到有一啲系威胁到嘅国家安全嘅一啲事情发生紧，咁亦都有外国势力，咁所以喺咁嘅情况立咗呢条法，咁既然有咁嘅法，佢就需要有法必依噶嘛，吓，即系呢个我谂呢个香港或者内地都系一样嘅啫。咁今次我谂有其中一个关注点咧，就系、是。个法就6月30号公布嘅，系咪？即系透过登刊宪咁样啦。咁就究竟喺刊宪后呢啲人士有冇干犯到一啲呢个法律嘅，即系有一啲犯法嘅行为，定系之前系嘛？即系因为即系香港都系所有好多地所有法治地方都系咁啦，即系大陆系唔可以， 即系冇追诉力， 冇追诉力噶嘛。咁呢个就要睇啦。咁所以都系我哋睇到之前都有唔同人讲法，咁但系。我相信是警察应该是做了一些的调查，而他们有合理怀疑才会这样做。 是啊，咁到底大家对呢个话题咧有啲咩意见咧，或者你都可能有啲睇法嘅，咁可以打嚟自由风咧，同我哋倾下。个电话咧就系18723111。咁好啦，咁啊，冯伟文，我哋倾到呢度咧，我哋就不如请另一位嘉宾咧，就系行政会议成员同埋资深大律师啊，汤家华咧，就啊同我哋倾一倾咧，关于今日呢个议题先。汤家华你好， 两位你好， 系啊，汤家华，你我睇翻咧，就今日你都其实早前都有人访问过你，同埋你都有讲过意见噶。咁你最主要咧，即系大家引述你嗰咧，都系话咧，就你话暂时睇唔到民主派的初选怎样违反香港国安法，但是就不清楚会否涉及其他的犯罪行为的。这件事里面由今早发生，一直到现在都已经经过了很多的、时间，你都可能会再知道资讯多一点。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再分析一下，现在来讲你觉得今次里面呢，这件事和违反这个、香港国安法构成的因素是怎样去看呢，或者是不是已经的资料对你来讲可以做一个比较再准确的判断呢？ 首先你剛才的覆述呢就不是完全准确的。其实我所讲的是说我看不到初选本身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大家要明白在我们的制度之下呢，一个没有法律效力的行为呢不是一定是违法的。违法的意思就是违反了一些、刑法刑事的法律。咁所以我所讲嘅係即係所谓初选嗰个活动。会唔会违反干犯到呢个港区国安法呢，就要视乎里边所提及嘅三个重要元素呢係有冇达到。第一个重要元素就係有人去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一啲活动。第二个元素就係嗰啲活动本身係要涉及武力或者威胁用武力。或者是违法，即是我刚才所讲的、即是、一个、英文是 unlawful means、中文就是违法。第三就是个目的呢，是港区国安法里面所提及的几个目的之中的其中一个。那我们现在讲的那个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说严重干扰阻挠这个、政权机关、去履行他的职责。那么政权机关很明显是讲的这个立法会和这个特区政府的。咁如果你话有啲人准备选咗入立法会之后，就无论你拎个乜嘢嘅财政预算案上嚟，我都会否决你啦。咁呢个咁嘅宣称嘅行为呢，係可能符合港区国安法我头先所讲嘅其中一个非法嘅目的，就係话严重阻挠或者是这个干预特区政府或者是立法会的运作。但是我们还有两个其他的元素要证明。其中一个就是说你做那样东西本身是不是违法。我公开讲的就是说我直到目前为止我是比较有困难去看到为什么说那个所谓初选本身是一个违法的行为。我暂时看不到。我亦都有留意听到警方在两年半的时候的记招所讲的东西。但是他似乎没有触及到这个问题。 他们有提到众筹的问题、 嗯、 会不会是说 背后众筹是违法、 嗯、 所以引致到整个初选都是违法呢？那 我不敢去推论、 嗯、 或者我到目前为止都见不到有些迹象或者证据是显示到是这样、 嗯、 但是当然呢我一再强调啦，因为而家个事情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嗯、 我哋其实系唔应该公开揣测，究竟被拘捕人士系会被定罪或者唔会被定罪，因为如果咁嘅话，就可能为法庭带来一啲不必要嘅政治压力，咁、 嗯、 啊可能会干犯咗呢、這个藐视法庭嘅罪行，咁、 嗯、 所以我哋可以讨论一啲基本原则，但唔可以去推测究竟警方有冇足够证据令到呢53人系入罪。 嗯、 我只不过是原则上呢，我暂时睇唔到初选点解本身会被视为一种违法嘅行为。 嗯，係。咁但係汤家华你哋都提到呢，即係话嗰个违反国安法嗰度呢就有三个元素啦。咁呢三个元素我哋睇返嘅话呢，即係你从今次即係初选一路去到其实触发点就係戴耀廷嗰啲文章㗎嘛。咁同埋呢即係睇到你都提过啦，即係佢要可能话要签一啲即係文件咁上下，即係大家差唔多要同意某样即係共同一啲纲领啦。咁你觉得即係话头先你按照你睇所讲呢，即係话如果个初选本身冇违法，但係仲有啲其他嘅元素呢，如果到时候係会有牵涉埋在内嘅话呢，就可能係会构成一个咁嘅罪行啦，係咪咁讲 呢？首先呢，我头先所讲嘅呢係一啲犯罪嘅行为。 嗯。 如果就算你证明了这个犯罪的行为存在，你仍然需要证明犯罪者或者被拘捕者有一个犯罪的意图。 嗯、 我想这个大家都明白，都即是之前都听过很多次、香港任何的刑法呢要入罪呢，除了要证明个犯罪的行为之外呢，还要证明犯罪的意图。 嗯、 讲在犯罪意图那方面呢，其实你是看一个人他的意图或者他想是什么东西。 嗯， 在这方面呢，如果他一路以来有些文章或者有些主张可以看到他那个意图是要达到阻挠或者干扰这个特区政府施政的，那就是说他这个犯罪意图是存在。 嗯， 那要推怎么推算他要他犯罪的时候他有犯罪意图呢，就要看看他过往的言行。 嗯， 那过往言行当然是可能会涉及到国安法通过之前的言行。 嗯， 那但是这个要考虑那种言行不是等于说这个人在通过国安法之前所做的事是犯法，不是这个意思。 嗯， 只不过是说我们要检视一下他国安法通过之前的言行，来推论他究竟国安法通过了之后所做的事有没有个犯罪意图。 嗯， 所以 他意思是这样的啫。那就不是等于呢国安法有一个就是追索力 的问题。 嗯。 啊，我Ronnie， 我想问一个呢，即是我刚才听到你之前都看到访问都是讲这个初选你见不到他。他没有法律效应就不代表他违法。咁但係我想問呢，就其實第一選委會其實都有個聲明嘅，我照讀出嚟啦，就係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7至9條，任何借賄賂、武力、脅迫或欺騙手段以誘使他人參選或不參選的行為均屬舞弊行為。咁即係我自己都參選過啊，即係雖然唔係做地區選舉啦，我都參選過，我哋都知道有呢一條嘅，即係任何嘢咧，你叫人哋唔參選咧，或者叫人哋去參選咧，其實都係違法嘅。 冇錯， 係嘛？過去都有一啲咁嘅案例， 要係透過一啲威嚇啊、賄賂啊、一啲即係咁樣嘅行為至得。 嗯， 嚇你俾意見佢，我希望你唔好參選啦。咁 都未得，都構成唔到。 不会干犯到这个选举条例的。当然呢，若果这个所谓初选是有涉及我们刚才所提及的选举条例里面的刑事行为呢，即是去贿赂人家啊，或者是去威胁人家啊，叫他不要参选，或者叫他一定要参选呢，那我觉得可能 是会将这个初选呢构成一个违法的行为。例如他给一笔钱这个参选人，就说我而家俾笔钱你，啊，若果出嚟个结果系不利于你嘅咧，你就唔准参选。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就是有机会干犯到这个选举条例之下的所谓舞弊行为的非法行为。那这个会不会令到整个初选都会是成为一个舞弊行为或者有非法的行为呢？那这个要留待警方提出的证据给法庭作一个判决。在现在来讲，我觉得我们不适宜去揣测究竟是会是这样定不会是这样。 嗯，湯家驊，我哋都睇翻咧，即係阿戴耀廷嗰篇文章咧，即係攬炒十部曲啊。咁其中一個手法咧，通過就係話要否決呢個預算案啊嘛。咁但係預算案裏邊咧，即係我哋早前有個討論咧，都係話咧，基本法條文裏邊咧就50条至52条，就都有話關於到即係其實立法會有咁嘅權力。是可以否決預算案的，亦都有個機制咧，否決咗兩次之後咧，特首就要辭職啊咁樣嘅。咁啊，如果話按照我依咁嘅手法，咁啊遊戲規則嘅啫去做。咁但係而家如果你調翻轉頭咧，就話因為咁而可能係觸犯咗，話會係癱瘓或者係 因為 政府嘅，咁會唔會係條線點劃咧？即係當到即係點考慮呢個問題咧？ 我對我嚟講，對唔住，可能我係律師，我覺得係比較簡單嘅。因為佢哋而家倡議嘅唔係一種基本法裏邊所容許的權力 的行使。51條沒錯是提及到如果財政預算案被否決會發生什麼事，但是那51條呢是基於第73條的條文所引致的。第73條呢就是說立法會的議員呢，他的職責就是去審核和去通過財政預算案。咁即係話，如果你係正正當當行使你嘅職權而去否決個財政預算案呢，呢個係冇問題嘅，係基本法所用嘅，亦都符合基本法嘅精神嘅。但如果你話唔係，你拎乜嘢財政預算案上嚟，我都唔會審議，我都會係否決你嘅，因為我個目的係要拖垮特區政府呢。咁好明顯，你呢個咁樣嘅行使你嘅權力就唔係基本法所容許的，甚至可以說是違反基本法的一種行為來的。所以呢就不可以是說是沒有問題，但是呢我們大家要分清楚，違反基本法和違反港區國安法是有關聯，互相有關聯，但是不是違反了基本法就等於違反了港區國安法。 湯家驊，我再想問下你啦，即係你從個法律角度嚟講咧，譬如我哋而家講緊咧，就係都係一班人係提倡呢樣嘢啦，但係未發生嘅。咁到最後呢個初選完咗之後，呢件事都過咗啦。咁未有嘢發生嘅時候咧，咁係唔係就係會觸犯嗰個國安法咧？咁湯家驊湯家驊，唔好意思啊，啱啱想問完呢個問題之後，先留意到咧就嚟要新聞啦。咁不如你留一留步好唔好啊？我哋聽聽新聞啊，翻嚟再同你傾。 顯著轉冷。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渐转多云，听日早上相当清凉，市区气温约1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17度，稍后显著转冷。听晚气温降至最低约1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渐转吹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六早上市区气温下降至到8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初至中期天气持续寒冷，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喺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伊利沙伯医院对出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一带开始挤塞。而家后些少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油麻地停车场嗰段咧就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反方向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就排到去近浙江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暂时是只是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深华室道，后些少九龙塘会对出是车多的，龙尾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龙尾近星河名居， 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就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的意外清了场了，交通会逐步回复正常。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受较早时曾经有坏车影响，现在在葵涌道近住马加烈医院对出那段都还是比较车多一些。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挤塞，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荃湾路去屯门近荃青交汇处多车，龙尾丽景。青山公路新田段近住东山古庙来回方向都是挤塞的，古洞路去青山公路的龙尾排到麒麟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最后，环保署提醒你记得要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念旧无分年纪， 回忆不论贫富， 昔日情怀守护大众， 手下留情，日日你主唱。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梁礼勤、何铿， 手下留情， 守住香港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洪慧文。 自由風翻嚟，我哋傾緊咧，關於警方咁啊拘捕咗五十幾人咧，涉嫌咧觸犯咗個國安法嘅。咁啱休息之前同我哋傾緊嘅就行政會議成員同資深大律師啊湯家華嘅。湯家華，你喺度啊？唔好意思啊，頭先啱啱有個新聞咧打斷咗。咁不如我問埋你一個問題添啫，就係話咧就警方又今次嘅行動裏邊咧都有即係除咗嗰五十幾人之外啦，咁亦都有去到一啲新聞機構啦，咁同埋咧就一啲律師樓嗰度咧就係要求交出文件咁樣嘅。咁你覺得今次裏邊會唔會係即係將范围都扩大咗，都几多下啦。咁同埋会唔会系即系影响到一啲咁嘅传媒机构啊，甚至系法律专业嗰啲机构里边佢自己啲保密嘅原则啊等等咁样啊？ 我觉得个问题好简单，就系、是、无论你系传媒又好，或者唔系传媒又好咧，香港每一个人咧，每一个机构咧，都有一个公民责任去协助警方去侦缉罪案，或者系防止罪案嘅发生。咁当然咧，如果你系新闻工作者咧，而法庭係俾咗個法令或者搜查令，而你認為呢個法令或者搜查令係會影響到你嘅專業嘅操守或者啲基本原則嘅話咧，咁就傳媒係可以向法庭申請或者澄清，係咪一定需要咧係遵守呢個搜查令或者係法令嘅？咁但係基本原則就係、是、所有人都有一個責任去幫助警方。侦缉罪案。 通常话我头先其实有个问题就问下嘅时候就啱打断咗啦新闻，就系话咧就其实佢哋而家一直咧都系讲紧咧就系一个诉求啦，或者我哋讲要一个纲领啦吓，咁啊即系所谓叫滥炒十部曲，咁但系其实就冇发生到嘢嘅，即系起码到暂时为止，咁亦都系只系一个即系初选完之后，亦都件事冇好似已经即系断咗啦，咁冇发生过嘢，但系当时提咗，咁系咪都系会构成到触犯呢个国安法嘅一个元素啊？ 任何嘅刑事罪行咧？ 都会可以牵连到一啲企图犯罪，或者系教唆犯罪， 即系冇结果或者冇事发生过都中招嘅，即系叫做 协助犯罪啊。咁所以其实呢啲咁嘅罪行咧，我哋就叫做 accessory，一个协助或者系辅助嘅罪行。咁唔系净系国安法自有嘅，所有刑事罪行都有机会有嘅。咁当然咧，亦都可能系因此会引起一啲法律上嘅争论，就系话就算冇干犯到国安法，会唔会有干犯到一啲即系教唆人哋犯罪，又或者系企图去犯罪咧？咁呢个我相信系要留待俾法庭去判决嘅。 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啦，汤家华。 好，拜拜。 唔该晒，啱同佢哋倾嘅咧就系行政会议成员同埋资深大律师啊，汤家华咧，咁啊分析咗一啲法律嘅观点啦吓。咁洪慧文啊，要同你倾两句啦。咁你觉得听完即系头先阿汤家华嘅讲法啦，咁亦都即系你都留意件事里边咧，咁你觉得跟住两个后续咧，即系整个案情啊，或者有啲人再估咧，会唔会嗰个拘捕行动会有再牵涉多啲人啦？或者到底即系今次里边咧，系咪会再有多啲泛民嘅人士可能？牽涉在內啦，咁你自己點樣估計後續仲會點發生呢件事？ 咁嘅都係咁樣啦，即係如果佢嗰一個行為啊，即係今次呢一個初選以及佢之前嘅組織策劃呢啲行為，係應該所有參與者都係有罪嘅。即係如果佢真係證明咗佢呢件事本身係犯法的話，咁當然參與程度唔同，咁佢有唔同。咁會唔會仲有？我諗好難行揣測咧，因為我其實之前我係冇太關心到初選呢件事嘅當時嚇。不過頭先你講嗰、那個要傳媒或者係律師樓交文件，因為啱啱電視就睇到那個警司講嘅，咁佢就話唔係同採訪資料嘅，佢係講交易嘅。咁我唔知係咪即係話有賣廣告啊，即係嗰因為佢講係用佢用交易呢兩個字嘅，咁佢交出同交易有關嘅文件咁。咁如果嗰個就咁相信係即係一個商業行為啦，就唔係一個新聞嘅行為啦。 是咁好啊，咁我哋讨论到呢度为止呢，就大家如果有兴趣参与你嘅讨论呢，可以打嚟 1872311, 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电话机旁边你都接通咗另一位呢，就係民主党嘅主席罗建熙呢，咁佢要啱开个记者会即係回应呢件事嘅，咁我同阿罗建熙倾下先。罗建熙。 两位好。 是啊，我哋见到你喺记者会就都讲嗰啲嘢啦。咁你而家喺民主党嗰方面呢，你打算会点样跟进今次呢个即係事件啊？ 我谂我哋最第一时间，我哋都系要处理嘅，都系我哋嗰几个仍然俾人困住咗嘅党友嘅情况先啦。即系佢哋，我哋按我哋理解咧，因为佢哋啲律师有见过嗰几个被捕嘅人啦。佢哋亦都有部分已经系落咗后宫啦。但系亦都有听闻咧，就是、可能要再录其他后宫，咁所以咧，预计系今晚都系会通宵扣查嘅。咁我哋都系首先我哋都谂，我相信我哋而家最第一步就系等佢哋如果保释到嘅话，就等佢哋出翻嚟啦。如果保释唔到，咁要上庭嘅话，咁我哋就再睇下系咪要再搵一啲其他嘅律师团队去帮手去攞俾人咯。 咁而家暂时发展到而家为止，就你哋。是打算都是用这个即是法律途径啦，即是找律师，有律师去帮他们手的，即是处理这件事后续。 暂时都是啦，因为其实我想即是在通常我们去面对一些不同的被捕的人士都是这样处理的，即是首先都是帮他找了个法律的权利，我们 通过代表啦， 有人跟他看着落口供啊，例如他守屋的时间尽量我们都可以找律师去陪啊等等，这个我觉得我们是尽量做了先，但其他嘅再回應，咁我哋亦都開咗個記招啦。咁但係你話其他有冇咩行動回應嗰啲咧？暫時就未傾到呢度咯。 其實我哋睇翻亦都係一啲資料啦，即係之前咧，即係做呢、這個。初選嘅時候咧，即係因為到中段已經港安法通過咗噶啦嘛，咁當時已經有好多討論噶啦，就話咧就係即係可能根本會觸犯呢個港安法嘅咁樣嚇。咁你當時其實而家睇翻啊，羅建熙啊，你哋會繼即係當時你嘅選擇就會繼續即係做呢個初選，咁後來亦都公布咗結果啦嚇。咁已經七月份已經當時個港安法通過咗啦。當時你哋而家諗翻咧，其實係咪冇認真重視呢、這個港安法通過？的后果呢而导致今日咁啊，有阵时你哋其实点样睇当时个讨论，即系话已经有提出过可能性会系发生呢件事嘅咁。你而家谂翻下，系啦，点解咁嘅决定咧？即系当时， 我觉得我哋其实我谂我哋一路以嚟 都是咁样去做嘢嘅啫。我哋觉得嗰样嘢系，我哋相信系有冇违法啦。我哋做嗰样嘢，我哋相信系咪一件我哋应该要做嘅事啦。就算而家佢哋用国安法去拉我哋啲人都好，我哋都仍然系认为佢系一个好无稽嘅举动。喺一个初选喺阵营之间，大家去揾一啲好嘅代表，其实呢个系完全屡见不鲜，就算建制派都有嘅，即系民建联啊、新民党嗰啲都有搞初选啦，自己内部。咁所以对我嚟讲咧，就系我哋本身做初选呢样嘢，甚至你话我哋要去攞到35个席位，咁呢个其实亦都系好合理。参选嘅人就系希望可以当政噶嘛，就是、希望想赢噶嘛。我想输嘅，我做乜要参选咧？系咪？咁所以本来就系一啲好合理、好正常嘅嘢，俾佢扭曲成为违反国安法。咁所以我觉得就算我今天去再諗返嗰个情况嘅话，我唔会去委曲自己，就觉得啊咁样真係犯法啦。我觉得我唔会咁样囉。 即係你觉得即係都系做嘅，即係个决定系啱嘅。 我觉得嗰个系我哋都一定系要会做嘅决定嚟，因为呢样嘢我哋系自己相信我哋并冇违反任何香港嘅法例。我哋都好相信呢香港市民其实他们都很想民主派有一个初选，其实也都不是2020年或者2019年才出现，其实2016年我们那次立法会选举之后，其实很多香港人都已经叫我们一定要搞初选，下次不要再是自己人打得那么紧要了。所以我想这个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我们怎样都会做的决定。 罗建熙，我睇翻咧，就你其实系民主党当时咧就系冇签到一个嗰个抗争声明嘅，其实 系 嘛，其实反而有好多个其他嘅政党系签咗嘅。咁你当时点解会有决定系唔参与，即系唔签嘅咧？咁同埋你哋而家唔签咧都冇用，都最后拉咗你喎都。 我觉得我哋当时候个考虑就系，其实我哋嘅立场想法，其实我哋透过好多唔同嘅方式已经表达得好清晰。咁我哋都唔想不停地係有好多唔同嘅嘢，咁大家一齊簽啊簽咁樣。我哋其實係好想避免呢啲咁嘅情況嘅一路都。咁所以我哋係選擇咗就係我哋講清楚自己嘅立場取態，然之後就我哋有自己嘅一啲想法說法，其實就咁樣去處理咗件事咯。至於佢究竟係咪因為個馬龍佩嘅聲明之後就拉人，咁我覺得呢一個其實對我嚟講就係政府佢要去做一個打壓，其實佢今次佢個目標其實就係要全方位所有人一次過包曬入去，咁所以不論你有簽冇簽，你係點諗，其實都對佢嚟講都係唔重要，所以我覺得嗰個都係一啲藉口嚟嘅，即係係佢哋去揾一啲藉口。砌一啲政工出嚟去砌到一个 case， 就係话啊你就违反国安法，係一个咁嘅情况。咁所以究竟签定唔签，究竟讲啲咩唔讲啲咩，其实我觉得都唔係一个好大嘅 issue。 咁罗建熙亦都我哋睇返呢，即係今次里面呢，即係我哋讲緊即係被捕人士就有50几位啦。咁其实里面都有颇多係即係民主党里面都好核心啊，同埋即係都几即係几份量位参与议会都一段好长时间嘅。咁如果佢哋都即係被捕或者受影响嘅话呢，咁其实对你个党有几多影响，或者譬如话对泛民嚟讲呢，即係跟住嚟緊都会有选举㗎，即係九月啊。有冇造成咩影响㗎，你有冇评估下？ 我觉得对民主党来讲，咁当然我哋有几位好资深嘅党友，咁佢哋系被捕，咁我哋一定系会有轻微嘅影响。但系系咪会影响到我哋成个党嘅运作呢？我相信系会。即系我觉得组织嘅好处其实就系正正系咁样啫嘛。即系我哋唔会因为某一个人被人拉咗或者系点样，而令到我哋个组织冇办法运作，冇办法做到我哋组织认为系信嘅，我哋所相信嘅价值。咁我觉得呢个对我哋嚟讲咧，短期可能會有啲影響啦，輕微嘅影響啦，但係我覺得對我哋整體喺呢條路線行落去就冇乜大影響嘅。至於選舉後即係嗰個情況，我諗即係今天我哋暫時都未去傾呢啲咁嘅問題啦。但係我哋當然都可以防止到好多嘅挑戰會出現。其實之前大家都已經知道一定有好多唔同嘅挑戰㗎啦。咁但係而家就純粹可能再強烈啲，係一個咁樣嘅情況。但係我哋就真係未喺今天，就真係大家未去討論選舉嗰啲嘢，大家都係集中睇下點樣可以快啲幫到啲黨友出返嚟先。 嗯，阿林堅希咧，其實咧當時你冇簽嗰個抗爭聲明啦。咁、其實抗爭聲明裏邊咧，其中有一啲即係好具體嘅做法，就係譬如話否決咗政府個預算案。咁、然之後咧就要逼呢個政呢個特首下台。咁就一步一步咧，國際社會就可能會出聲制裁咁樣，係十步曲係咁樣噶嘛。咁你當時唔簽係咪表示你其實係未必一定同意？呢啲咁樣十步曲裏面發生嘅後果，你哋都唔想見到咁樣嘅，所以你哋都有啲保留啦，唔簽啦咁。你哋可能真係唔係想會癱瘓政府嘅，係咪有咁嘅含義喺裏面呢？即係因為而家你睇返啲泛民或者係即係你同其他啲政黨嘅比較，好多時都會覺得係民主黨都係仲係比較保守嘅。咁但係你哋當時有參與嘅行動啦，總之初選都係有嚇。咁你哋其實而家睇返嚟講，你哋對同政府嘅關係係點樣處理？你點諗嘅咧？因為今日我哋都睇到劉少佳做個回應咧，佢而家嘅格局咧只能夠容許一啲忠誠反對派啊嘛。咁喺今次事件裏邊咧，再加上今次捉咗咁多人之後咧，你哋會點樣定位未來民主黨會做啲咩角色咧？或者係泛民裏邊嘅角色會點樣做法咧？以後 我哋暫時其實就我覺得。即係初步而家睇咧，就未有啲咩好大嘅轉變嘅。即係我哋喺個角色上面，我覺得我哋都係仍然係要講我哋嘅意見，我哋都係會繼續講。即係如果我從政到個地步，我哋連我哋有啲反對嘅意見，我哋同政府唔同嘅意見，我哋都唔敢講，或者我哋都唔敢投反對票嘅話咧，咁係即係我哋從政嚟做乜嘢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對我哋嚟講咧，即係呢一個我哋過去一直以嚟嘅立場。按住個唔同嘅比例，政府做得特別衰，我哋就特別大聲；佢做得少少衰，我哋就少少大聲，少少鬧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對我嚟講就唔會有啲咩轉變咯。係 啊，我都覺得係，即係其實嗱，忠誠反對派呢個講法就其實比較老土嘅，呢個係以前英女王年代嗰陣時，即係你係忠於成個體制，但你反對某個政府，咁所以叫忠誠反對派。咁我諗，如果喺香港都係一樣道理啫，即係你首先你要對於我哋呢個嘅基本法、憲法呢一個咁嘅憲法體制，你係忠誠嘅，嚇唔係忠誠去某一個特首或者某一屆嘅政府嚇。咁呢個我諗呢個都重要，但係我想反而想問咧，即係其實上一次即係我知道你哋可能都有問過法律意見，而你認為冇犯法啦。咁但係當時咧就阿曾國衛咧呢個當時係應該係 政制 局長係嘛？政制局我哋做事務局。佢係出咗聲嘅，即係喺初選前佢都出咗聲，就話兩樣嘢啦。第一就係可能違反選舉條例啦，第二咧就係話可能會干犯呢個國安法。咁其實當時你哋聽咗之後，你有冇真係去 verify 過，或者揾翻呢一方面嘅專嘅法律意見咧？ 我即係其實都呢大半年真係發生咗太多事，我就冇辦法記得好清楚嘅。但係我覺得嗰個態度都仍然係一樣咯，即係。對我哋嚟講，我哋睇呢一個嘅 case， 就算我哋而家去睇，我哋已經見咗咁多唔同嘅國安法嘅案例，我哋而家再去睇呢53個嘅被捕人士個情況，我都仍然唔會覺得初選係犯咗國安法嘅。當然即係個執法同埋個檢控嘅權利係喺個權力係喺政府度，而佢哋係選擇去用呢個權力。咁我哋一路都批評佢就係係一個好偏頗嘅一個執法同埋好偏頗嘅檢控啦。咁所以對我嚟講就係就算你今天而家問我，我都唔覺得初選係違反國安法嘅一件事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嗰個我自己個態度就會係咁咯。至於忠誠反對派呢一個咁樣嘅字，我諗民主黨其實過去就一路都好清晰，我哋對於香港個政制情況係如何，但我哋對於一國兩制嘅落實，我哋係有非常非常之大嘅不滿，亦都覺得政府嘅處理係偏離咗一國兩制嘅原意。咁我覺得呢個一直以嚟都好清晰。但系个问题就系，究竟会唔会有一天就系、你觉得或者我有一个意见，就系觉得政府偏离一国两制，但系佢话自己唔系，然之后你都系会违反国安法咧？其实可能都会噶，你真系唔知而家究竟嗰把刀佢系要杀到几落噶嘛？咁但系无论如何，我觉得如果我哋有啲唔同嘅意见，我哋系一个从政嘅人，我哋一定系会继续去表达呢一个意见。 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啦，刘建熙啊。 好，唔該 曬。係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民主黨嘅主席羅建熙。咁我哋講緊嘅咧，就係警方今日咧拘捕咗50多人嘅。咁啊，我哋又傾兩句先啦，同佢問啦。你覺得頭先你都提到啦，嗰個忠誠反對派啦，其實按照你嘅觀察咧，香港有冇呢個忠誠反對派嘅存在嘅咧？其實 我以前一直覺得係有嘅。 即係回歸前好，回歸後啦，主要回歸後 邊啲人會係嗰啲？ 其實 忠誠分子， 起碼早期我認識嘅呢啲姑且你叫佢做泛民啦嚇，即係包括民主黨啊，包括公民黨一啲嘅朋友，我都認識佢哋啦。我覺得起碼喺五六年前再打前嗰啲日子咧，我基本上咧，我冇見過佢哋係去，即係佢哋可能去 challenge 政府某一件事，但係咧你唔會 challenge 個體制嘅。咁但係咧去到舊年就開始發覺咧，開始有一啲人咧，佢第一就外國勢力啦嚇，即係要外國制裁呢件事，我相信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改變啦，因為以前係冇噶嘛。咁第二樣咧就係。開始 challenge 即係成個我哋即係譬如憲法究竟係咪 applicable 到香港啊？咁即係呢啲咁嘅嘢咧，我就覺得嗰個就出咗界啦。即係香港今日嘅整個憲制嘅制度，其實有好多樣嘢加埋噶嘛。即係佢係有憲法啦，有基本法啦，有不同嘅人大嘅決定啦，呢啲都構成咗我哋嗰個咁嘅我哋今天呢個憲制體制。咁作為一個我哋姑且叫忠誠反對派，起碼對呢個體制你要忠誠，即係你對基本法、對憲法要忠誠。但你可以唔滿意某一屆嘅政府或者某一位嘅官員， 即係唔係推翻體制，唔係要打倒體制。 冇錯。 咁我問下啦，但係其實嗰個睇翻咧，即係忠誠反對派就有個咁嘅概念啦嚇。咁但係我哋話咧，就反對派我哋話一路睇住佢好多時都好激嘅，慢慢變到越嚟越激嘅。咁其中有一個分析就話咧，就係佢哋變咗一個叫永遠反對派啊嘛，即係佢好似一路都係呢個權力中心之外嘅，咁有啲人就話咧，咁我哋去唔到權力中心，我又唔需要執政，又唔需要負責任，咁慢慢就會變得越嚟越激進啦，又不斷又要靠批評政府嘛，有冇咁樣嘅 有嘅 有嘅， 我哋個制度本身係，我記得以前階叔有兩本書都有講過呢方面嘅嘢嘅，就係話唔好話反對派啦，就算建制派其實都冇執政噶嘛，即係我哋嗰個行政主導咧，所以。確實就好容易啲政治人物咧，佢會第一就會輕落啦，因為佢唔使 deliver 啊嘛，係咪？佢只要承諾啫嘛，承諾啫嘛，咁第二咧就係如果反對派咧，佢就需要越嚟越激去吸引一啲黃念，我啲佢又唔使，即係我哋成日都我自己啦，好細個，我爹哋係咁教我咧，就喂你覺得人哋唔得，你諗下自己得唔得先咁。咁但係今日冇香港冇呢個情形啊嘛，即係你唔會話有一個。唔好話反對派啦，就算建制派嗰啲人，你話聽日會唔會做特首咧？咁樣佢能唔能做施政？其實都唔係咁多嘅政團咧，係以執政為目標嘅。你會睇到呢樣嘢咯。 係好啊！咁大家如果興趣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噶。咁啊，電話機旁邊咧又接通咗一位吳先生啦，不如聽下吳先生點講先。吳生你好，吳先生係啊，到你啦，係啊。 好啊，陈生你好，啊吴生你好， 系请讲。 咁我咧有啲嘢唔明白嘅，我咧就香港出世嘅，今年六十几岁。咁嗰个法律咧，咁佢而家差人拉人就觉得佢犯咗法啦。咁佢由三月起开始策划噶啦嘛。咁我举个例子，去打劫银行咁啦，我哋而家去打劫银行啦，咁我哋策划啦，咁警方知，唔喐佢噶。咁一路话，咁我听到嗰个李桂华话佢四月啊、五月啊，咁即系一路咁。都有行動的啦，咁係犯法噶嘛，咁犯法點解你唔去制止佢或者拉佢咧？ 即係意思係講點解唔早啲就喐手咧咁樣？ 如果係犯法嘅事啊，點解你唔去做嘢啊？你係咪失職咧？咁好啦，到七月啦，七月行動噶啦嘛，你國安法立咗啦，咁好多人去投票啊，我都有翻去投票啊，咁點解你又唔拉咧？又唔行動咧？唔制止咧？咁你如果假設我話如果打劫銀行咁，譬如人哋真係做曬啦，佢真係進行打劫銀行啦，殺死咗個護衛，咁個護衛咪死得好無辜咯？ 即係點解唔早啲行動咧？咁樣 仲有一樣嘢，咁你法律公正噶嘛？好似話來拉人咁，佢話我拉五廿幾人，咁個個都要拉噶啦。咁我想去自首，佢又話唔得，佢話嗰六十萬人咧，佢話唔會刑事起訴佢。喂，我支持佢哋犯法噶，依家佢犯咗法啊嘛。咁我有份支持佢噶。喂，點解佢又講明唔告我哋啊，唔拉啊，唔成啊，點解咩事啫？ 好，唔該曬你啊，吳先生啊，吳先生表達得好清楚啦。咁我呢個討論咧，暫時到呢度為止啦。我先聽下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 警方拘捕53名发起或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的人士，指他们涉嫌颠覆国家政权。警方说其中6人是组织和策划角色，其余47人是参与者。警方又搜查70多处地方，包括律师楼、文言机构和办公室等，向4间传媒机构送达物料提交令，索取和案件有关的资料，并冻结160万元相关款项。被捕人士包括协调初选的戴耀廷、多名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现任区议员、美籍律师关尚义，亦都在律师楼被带走。民主派批评警方的拘捕行动是滥捕，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认为拘捕行动是与民意对抗，公民党主席梁家杰批评当局没有尊重选民的投票权，民阵认为警方断章取义去解释法律，意图营造白色恐怖。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认为，今次事件会令到不少港人对体制失去信心，会令到移民潮加剧。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支持香港警方依法履职，强调中国是法治国家，香港是法治社会，香港市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只有一些外部势力和香港的个别人士相互勾结，企图破坏中国稳定和安全的自由，才受到影响。本港今日新增2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创11月底以来的新低。卫生防护中心说疫情有缓和迹象，但呼吁市民保持谨慎，做好防疫措施。确诊个案入面22宗是本地感染，7宗源头不明，包括黄大仙一间精神病康复者中途宿舍的院友，同住的30多人要送往检疫中心。另外亦都有一名九巴司机确诊。将军澳蓝田隧道群组再多3人受感染，至于初步阳性个案有20几宗。当局又说马鞍山众安村众志楼有来自2个不同楼层和座向的单位的住户确诊，其中一人未知源头，大厦会被列入强制检测名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渐转多云，听日早上相当清凉，市区气温约1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17度，稍后显著转冷。听晚气温降至最低约1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渐转吹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星期六，早上市区气温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初至中期天气持续寒冷，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九龙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一段比较挤塞，现在车龙排翻出去龙翔道龙尾接近黄大仙中心，而虎山道落去龙翔道方向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近琼东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车多繁忙，龙尾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段挤塞车龙排到近丁九，古洞路去青山公路新田段方向的交通亦都是挤塞的，龙尾就接近麒麟村。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北角的糖水道因为爆水管，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和富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道路上危机四伏，入弯前要放慢，记得小心盲点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中言堂， 百人城中畅所欲言。 参与的市民将肩负重要的使命， 他们由电话随机抽出， 他们年龄性别的分布贴近香港整体， 他们会对财政预算案发表意见。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 星期六朝早十点同步直播。 中言堂，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洪慧文。 自由風翻嚟啦，傾緊咧關於警方咁樣咧拘捕咗50幾人士咧涉嫌觸犯呢個國安法嘅。咁啊電話機旁邊咧就有喺女聽眾啊李女士咧都係接通個自由風啦，同阿李女士傾下先。 同埋嘉賓你好啊， 你好， 我都係一個普通嘅地球人嚟嘅啫，喺地球裏邊住下。咁咧，其實今日係唔開心嘅，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咧，香港而家第一個情況咧就係點樣。即係花曬一個精神去動用曬人嘅資源啦，每個人嘅責任心啦，就做好即係而家嗰個工作，咁等大家可以恢復翻個正常生活。咁所以其實咧，即係我覺得無論係乜嘢嘢嘅事情咧，我諗今日係大家都好唔想見到嘅。 你想話個正常生活嘅意思，即係盡快做好個疫情先，唔好去拉人啊，係咪咁嘅意思㗎？有冇咁嘅意思啊？ 其實我覺得唔係真係最首要咯，佢又要抽調一啲警隊嘅人，但係其實而家根本人手係真係左掹右掹嘅時候，我哋又睇唔到真係完全百分百做好曬呢個功夫。咁同埋我想真係好想分享少少嘢，就係咧我星期上個禮拜都去到市面上咧有啲即係我覺得幾重要嘅嘢嘅，就係話。市面上有啲年輕人比我呢個中年人咧更加積極去做一啲生產啦，做咗一個寵物嘅糧食啊。但係佢都係擺市集一啲小型嘅地方。咁如果大家唔將一啲正能量嘅嘢去放大，不斷好似今日我見到有啲建制派咧，我都係今次真係想責罵下佢哋。點解？你睇到唔係個個係港獨分子嚟㗎，點解你喺個議會上今日就好似窮追猛打呢？你要知道國家而家係希望全世界嘅投資者，我講得實際啲啦，唔好講話人道啊或者乜嘢嘢啦，國家都想全世界嘅投資者有信心，對香港有信心。咁大家應該做啲乜嘢呢？ 明白， 是不是嘉宾同埋主持？ 系明白，唔该晒你啊，李女士。咁到底应该做啲咩嘢咧？呢、這个都系吓、需要继续探讨嘅。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可以参与自由风嘅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噶。咁我哋而家旁边咧亦都有一位吴先生咧，亦都接通咗我哋噶啦。吴先生你好， 系你好啊，你好啊。 系啊，请讲。 好简单嘅就系讲关于今日嗰、那个头先你哋有位嘉宾啦，就系佢亦都系民主派唔知咩主席啦吓。咁我觉得咧，其实咧喺个整件事嚟讲咧，一开始 start 嗰下嘅一个初选啊，搞呢个初选个情况咧，其实呢个我觉得系非常之不智嘅，因为咧你一个一个选举立法会又好乜都好咧，其实佢已经有制定嘅时间表或者各方面噶啦嘛。但系你喺七月份嘅时候已经系好大嘅程度上，亦都好夸张啦，可以咁讲。就系话要自己要做啲咩嘢，其实呢度已经系。 在人的心目中来讲就说、哦、你想怎就怎，你要找一班几十万出来你只能说给我知道我现在有六十万人去赞成我你这班人，我还要说我现在有35%出来了、 嗯、 其实这全部都是你们自己还有你们所有的规条、 嗯、 你们将来会将会做什么、嗯、已经很清楚地表达出来、 嗯、 其实这是很不智的。为什么不智呢？就是说其实你选立法会，如果市民每一个市民其实都是很公道的、 嗯、 我们的市民很简单，其实真的很简单，就是希望你们不是说以反而反，你是针对有一样的各方面的事真的政府做得不好的、 嗯、 那你就告诉你做得不好咯、 嗯、 但是不是，我真的讲真句，我今年都64岁了、 嗯、 但是我见过很多很多的问题出来，有任何一个问题我都出现到，我都退休人士、 嗯、 但我发觉到你在我民主派各方面来讲呢，嗱，好简单一样嘢、 嗯， 你我净系提一个人出嚟啫、 嗯。 梁家杰就非常之聪明、 嗯， 你有冇觉得阿梁家杰有人去评估佢或者拉过佢啊？佢冇噶，因为点解咧？佢、 嗯、 系知道边个位，佢哋识，即系好识当知进退啊。 嗯、 但系而家我觉得民主派啲人系唔识进退， 嗯、 一路偏激得好紧要啊。咁所以我觉得佢哋应该咧。是要不要说人家要拉他、 嗯、 是他们自己做得不妥当， 好 要被人拉 OK 麻烦晒你。咁啊，吴先生你都讲咗啦，咁啊要知道进退啦吓。咁啊，我哋有今日我哋有评论员洪慧文噶，慧文你觉得泛民知唔知道进退啦？今次嘅事里边， 好明显，如果初选呢件事就系有啲问题嘅。个头先主席都讲啦吓，即系佢究竟。當時的判斷是怎樣、 嗯、 其實當時在初選前其實是有不同的聲音講過給他聽、 嗯、 包括特首是事後講的、 嗯、 但局長是事前講的、 嗯、 也都有其他的報紙、 嗯、 文章都已經提醒他這件事、 嗯、 喂你這樣做其實可能會觸犯國安法、 嗯、 那是不是應該謹慎一點呢、 嗯、 這個我想很重要，而且你都看到其實當時已經有一些反對派的頭面人物呢、 嗯、 是開始縮的， 嗯， 系咪咁亦都包括，但系就 退休啊，有啲从此退出政坛啦，咁啦， 各样各样啦，咁即系大家要明白，所以知所进退咧，即系我谂政治永远都系咁嘅，政治当然系进一步退一步跳 tango 咁样嘅，咁、 嗯、 但系咧，如果你不知进退咧，而同埋最主要系参政，我自己嘅睇法咧就参政其实系以希望有一个良好嘅管治为目标嘅。 嗯嗯嗯嗯， 就如果你嘅參政個目標係推翻政府咧，同癱瘓政府咧，咁呢個本身都有大問題嘅、 嗯， 即係嗰個就唔係參政，嗰、那個係革命嚟嘅，係、 嗯、 咪？即係兩種唔同嘅方式嚟噶嘛？咁所以、 嗯 我覺得如果我哋希望啦嚇，即係係咪叫忠誠反對派？其實我麻麻地中意呢個名字，我就係覺得呢個好古老嘅叫法啦。咁、 嗯、 啊，街叔中意咁叫，但係我覺得即係起碼要知道就係、是你唔係為反而反咯，係、 嗯、 咪？是其是，非其非呢樣嘢，唔係淨係民建聯做噶嘛，係咪？應該所有人都係咁做噶，冇、 嗯、 理由說是其非，非其是噶嘛，係、嗯、咪？咁即係我覺得呢件事，即係我覺得我哋其實一個教訓就係、是，即係政治係好重要嘅嘢，所以每一次做嘅時候咧，真係要睇諗清楚，我個目的係咩先。 嗯嗯，好啊，咁我哋討論呢個話題咧都要差唔多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咧，翻嚟會再傾另一個話題嘅。 精明一點，健康多一點。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透过体验长者的生活滋味，他希望将年轻人和长者的距离拉近，趁青春提早准备老去，体验人生旅程。星期四健康人物专访，亲历其境。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大厦两个礼拜内有两个单位确诊，一个是源头不明的话咧，都要全栋大厦居民验嘅。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 这个我觉得应该嘅，始终好多屋邨都是比较密集，咁加上而家嗰个检测能力又高咗啦，咁如果早啲主动帮住客去验咧，可以防止嗰个疫情扩散。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翻嚟咧，倾另一个新嘅话题啦，慧敏啊。 咁就讲緊呢就係食衛局局长陳肇始呢就係喺尋日出席呢个港台千里年代嘅节目啦。咁佢就话呢就呼吁市民呢就唔好再参与一啲即係跨街亭嘅聚会。咁同埋呢就佢提出咗呢就会唔会呢考虑緊呢規管啲私人场所嘅聚会呢咁样。咁呢个規管私人场所聚会呢就比较敏感啲啦。因为大家知道呢就私人场所通常都比较自由啲嘅。咁但有都发现咗啲情况呢都可能即係真係如果唔係太守規矩咧，都出現咗啲問題爆發噶。咁我相信近期傾得最多咧，就係啲人講緊啲跳舞群組啊。咁佢係一個私人，係啦，你私人地方嘅時候咧，你管唔到我。咁但係你自己又唔係做足好嗰個規矩，咁就出現咗爆發咧。咁呢個就係即係咁社會上好大意見嘅呢個係啊。咁我哋咧就一陣間會就嘉賓同佢傾一傾啦。咁但係我就留意到陳局長都提到咧，佢就話咧係觀察到一個八達通嘅數據嘅，就話市民嘅出行咧就降低到，但係就唔及咧第二波及第三波回落嘅幅度嘅。咁好啦，同阿文，我哋都倾一倾下先啦。即系你都系科技界啦，咁你觉得喺今次里边抗疫里边咧，利用呢啲科技嘅因素嘅成分多唔多咧？ 唔够多咯吓，即系我都有机会去过两次内地啦吓，疫情期间咁好彩，即系我哋有咗个回港仪啊，我翻嚟唔使隔离啦。咁但系你见到内地系做得好好多嘅。我因为系豁免嘅入境人士咧，我连医院都入唔到去。其实我去医院做检测嘅啫，但系因为我 scan 咧，我个健康码系橙，佢话对唔住，你唔可以入 去。 咁我嚟验嘅，咁你去后边净系验嗰度，只系嗰度嘅啫，你唔准入医院入边嘅咁样。即系我觉得佢哋嗰个，我哋而家都学紧啦，即系包括譬如隔离啦，我哋早期嘅时候居家隔离咁，但系阿姐姐就唔使隔离嘅，系咪？佢再落街买餸咁。咁内地咧，佢一系一居家隔离咧，就一系就得你一个人喺间屋，一系就全屋人都唔准出街，系咪？即系呢个先系真正隔离啦。咁但系讲翻科技，我哋系。是落后，个落后不是因为我哋冇嗰啲科技，而系我哋对于私隐嘅保护啦，对于政府嘅信任啦，各样嘢咧令到我哋唔敢做。咁而家搞咗嗰个用安心出行啊，整个 I beacon 咁啊，读 beacon 啊，唔好读 bacon 啊。咁但系咧就都未够咯，我觉得。 反应麻麻地啫。 反应麻麻地，因为之前咧就已经嚟扫 QR code 咧，唔系度度都咁。即係好咁多眼嘅，同埋你要記得啊嘛。咁佢用咗 iBeacon 係好嘅，即係佢被動式都會知道嘅。咁嗰個亦都冇乜私隱資料，因為事實上之前都有一啲嘅商場其實已經用緊呢啲咁樣嘅東西嘅，就去睇一啲回頭客啊咁樣嘅。因為佢認唔到你係邊個，但係佢知道你嚟過啊。咁即係類似咁樣。我覺得我哋其實真係應該要明白咧，私隱唔係一個絕對嘅。我哋保護私隱同時咧，都係要考慮到成個社會。而我真系，但系当然政府喺里面都系唔够大胆嘅。如果佢，我最简单的，如果我哋香港有个健康码，系自愿嘅，唔系 mandatory 嘅。但系咧，如果你有绿码，就俾你去聚会。我相信个诱因咧，即刻好多人会去申请呢样嘢。系咪？或者你话过关去内地就唔使隔离，或者隔离时短啲啊咁样。咁都會係咁咯，咁即係呢個其實科技已經喺度噶啦，即係但係你夠唔夠膽去行出呢一步 係用唔用得到啊？好啊，咁我呢個話題咧，大家如果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噶，同我哋傾下噶，或者發表你意見嘅。咁啊，關於政府規管呢個私人場所嘅聚會咧，能唔能夠做得到咧，或者係會點嘅情況，即係會唔先會做咧？咁啊，值得大家留意噶。咁你哋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嘅時間裏邊咧，就請到一位咧，就係呼吸系統科嘅專科嘅醫生。生系梁子超，同我哋一齐倾下嘅。梁子超你好， 啊，两位主持好， 系啊，我哋啱听倾紧啦，咁就局长咧就有讲过咧，就话咧要会睇下咧，即系要唔要规管啊呢个私人场所聚会啊。咁你作为即系呢个医学界啦，咁你自己会唔会觉得呢个方案都需要做咧？ 我自己就会觉得咁啦。嗱，呢个世界就好多嘢你都可以系一系用法例规管，一系咧就系利用本身你社会入边嘅整体嗰个嘅意识啦，同埋动员咧，去嚟到譬如话改善嗰方面啦。咁就系一般嚟讲咧，如果讲到一啲譬如话我哋一啲嘅自己屋企嘅，或者一啲嘅延伸家庭啊，同一啲兄弟姊妹啊、父母嗰个聚会咧。都比較係一啲家庭化嗰啲啦，呢啲咧其實就未必真係話咁適宜啊，用啲有形嘅手嚟到控制嘅。咁其實入邊咧，譬如我哋今次呢啲咁嘅假日嘅聚會嚟講咧，實實際際影響到嗰啲咧，其實影響到嗰啲 自己同埋自己屋企人嘅啫。因為點解咧？好多時呢啲個案咧，就算你有啲聚會，譬如話十零人咁先算咧，好多時就係啲父母啊同埋子女啲家庭啦，真係有啲事上嚟咧，其實可能就算你去到譬如十人十個八個咁，即係真係有事咁先算啦。咁、其實真係影響到嗰啲咧，由於好多咧你都追蹤到。而好多呢啲個案呢，其實入面一係就喺隔離營度就發病嘅，佢根本上就係都傳入社區機會好低啦，或者你一早篩檢已經揾到啦，即係你係對嗰個社區嘅整體啲隱性傳播影響係相對少嘅。咁、其實呢啲咁嘅問題呢，其實入面嘅係比較適合真係話大家市民大眾出於自我保護啦，同埋保護家庭呢，係自己去落實嘅。咁、至於你話啲大型嗰啲嘅譬如話啲嘅開 party 啊，開嗰啲咁嘅一啲嘅特別嗰啲活動嗰啲呢，嗰啲就係另一個層面啦。但呢啲咁嘅活動嘅層面呢，其實就話喺以往嘅，譬如我哋出現咗跳舞群組嗰啲，係一啲多數都係一啲私人地，即係話都唔係私人㗎啦。好多時都係有啲佢可能係啲嘅跳舞學習啊，或者其他娛樂啊、表演嘅場所啦，或者連埋啲食肆嗰啲咧，嗰啲其實現行法例管到嘅。咁就至於你話有冇即係話好大規模咁樣出現一啲喺啲私人入面嘅，係去到一啲好大型一啲咁嘅，譬如話 party 啊，特別嘅聚會咁咧，咁、其實又唔係有好多證據見到嘅嗰、部分，咁變咗。其實喺嗰個問題咧，呢啲問題最好都大家能夠會有一個即係話自我保護嘅意識咧，可能就會比較嚟得好過真係用法例規管。因為你事實上咧，如果係疫情唔嚴峻嘅時間咧，我哋香港而家好多核心家庭啦，你真係去探望啲父母啊、兄弟姊妹聚會下咧，咁其實係有咁嘅必須嘅，即係對個心理健康。只不過喺疫情嚴峻嘅時間咧，大家出於保護自己啲長者啊，同埋保護各自嘅家庭咧，咁應該真係話係喺呢方面咧係要盡量減少啦。咁、但呢樣嘢咧就係話最好都係出於自願嘅咁做。其實大家都時比較唔同地方嗰啲控制方法咧，其實一樣嘢大家都睇到，無論你喺社會主義嘅社會又好，或者資本主義社會都好咧，其實控制個疫情咧，其實好多時唔係話淨係睇佢哋用咩方法或者用咩科技。其實真真正正能夠控制到疫情嘅地方咧，決定唔到一樣嘢，就係、你能夠喺你個制度之下，能夠動員到你個社區，能夠做到你應該做嗰啲嘅防疫嘅措施。呢、這個無論喺內地咧，其實佢哋嗰個地方嘅組織同動員咧、其實係控制。 即係動員能力好緊要啦，係嘛？ 同埋個 sense 都緊要嘅，我覺得。 你喺歐美嘅地方點解會失敗咧？佢唔係冇法例，啲法例其實都用盡㗎啦，乜都用曬。但因為你唔能夠動員個社區咧、你都係失敗告終咁解、你英國都好明顯嘅例子、你封城又再封城，而家又封多次、但都控制唔到、就因為個社區你唔能夠一個動員到咧，你冇用。如果香港我哋真係要話要立法，要搞到我哋屋企入面啲家庭聚會都要控制埋嘅、其實如果個社區自己唔能夠動員到嘅，就算你用埋呢啲咁嘅措施， 未必有用， 好大懷疑你係咪真係幫到個疫情咯？ 我好同意啊！我覺得當然啦，我自己亦都係接科技人啦，我就覺得真係最好咧就係全民檢測再加呢個健康碼，咁、就真係一個可持續嘅。因為你而家用限聚嘅方式咧，除非你真係去到清零嘅啫，如果唔係咧繼續喺度傳播緊咧，你只係減少咯。咁同埋咩叫下家庭？即係譬如男女朋友同居咁，係咪一個家庭咧？咁好多呢啲 definition 都係麻煩嘅喺法律上。我反而覺得咧，而家其實係。再唔快啲咧，我哋個市民嗰個疲勞啊，嗰個抗疫疲勞啊 ，fatigue。我啱啱呢個禮拜日，我落咗去買麵包，人山人海，排隊買麵包。我當時都好驚，哇！咁即係完全成個商場都係人，我都覺得係好多人驚嘅其實。但我哋自己屋企我都已經取消曬啲聚會啦，即係同啲老人，因為我同老人家住咁，所以其他兄弟姊妹咧就全部唔嚟 啦， 冇做東。冇聖誕 party，、但系你落街，原來成個商場都係人嘅。咁、我被逼都要去買麵包㗎。咁、其實都係驚咯。即係我諗，我個問題就係、時間重要嘅、即係大家一齊好乖地係得嘅，但係唔可以好乖好長時間。呢、個就係問題。 我哋要控制咧，其實我同意啦。有啲嘅嘢咧，尤其是去到啲。 大量嘅唔同嘅公众人士聚集嘅地方呢，嗰啲地方就係个社会又无论约定俗成都好，或者有一个有形之手都好啦，你都係可能嗰啲地方係適合係用一啲規管啊同執法去處理嘅。咁其實我哋而家喺個疫情入面嘅控制比較一個難點，我哋可能要去真係要睇下呢，就喺假日嘅時間入面呢，我哋喺商場喺一啲嘅超級市場，喺一啲嘅譬如話我哋郊野公園啊，甚至乎公園嘅聚集，同埋好多人唔守規矩啲口罩啊問題咧，除低口罩長時間喺度野餐啊，除低口罩喺度影相啊，好多各啲一啲嘅譬如話好啲人多人太多人嘅地方，究竟能唔能夠有一啲嘅機制咧，能夠控制呢啲地方嘅人流進唔進將去分散咧？咁能唔能夠同個商界有一啲嘅譬如話係一啲嘅能夠做到一啲協議，能唔能夠有將話將呢個人流能夠真係控制到咧？可能係喺嚟緊呢啲節日之前咧，可能大家可能係比較要去睇嘅，因為呢啲咧反為係我哋對我哋社區上面嘅隱性傳播咧影響比較大，而我哋呢啲個案咧根本上你係好難去追蹤，就算我哋而家用緊一啲嘅所謂啲嘅健康碼都好啦。個科技喺度，但係你都要睇下你入面本身嗰個社會嘅基建，同埋一啲咧，你嗰個科技係咪真係嗰度應用到？因為你用個健康碼，啲規管人可唔可以去嗰度咧？就係、是、話你根本上冇一啲嘅檢測入面咧。能夠保證你嗰個健康碼入面咧，係真係話佢冇事。我今日檢測完隨時係假陰性，但就算我今日係真陰性，聽日可以真陽性。喺某個程度上咧，就話每一種科技都有佢嗰個應用嘅範圍，同埋即係話你要跟翻你本身入面你個防控嘅整體個策略去應用咧。你有陣時譬如話盲目套，譬如內地嘅好多啲嘅措施咧，其實落到嚟香港嗰個實際嘅疫情嗰個情況咧，同埋我哋嘅社會嘅制度嘅背景度咧， 就未必做得到， 個都做到，同埋未必真係生效咯。 一兩次之後，你講緊嗰個香港做唔到咧，係咪因為我哋即係嗰個執行？ 其实唔系 执行嗰、那个， 其实唔系执行到嘅问题，而系话因为我哋面对嘅问题入边咧，佢有好多唔同嘅环节系同内地面对嘅问题系唔同嘅。你用一个方法去用喺一个唔适合嘅环境度做，你就冇可能期待你揾到嗰个结果。譬如你内地入边，佢其实控制到个疫情咧，你控制到佢一个咧。就話本地基本上清零，好多上時嘅出現一啲嘅偶發式嘅爆發咧，係一係就因為外來嗰啲，譬如話你嗰個檢疫時間入邊超過廿一日去發病嘅，或者係有啲咧，佢哋係可能係物傳人嘅一啲個案咧，佢哋好多時係靠咩咧？係靠一啲嘅，即係話一啲嘅冇對冇病徵嘅人嘅一啲定期檢測揾得出嚟。佢揾咗出嚟之後咧，由於佢都唔知道你幾時發病，所以佢咧。是在最短時間是要凍結，即是說那些人的有機會的人的移動，所以他們才追蹤接密接的密接。其實他不是只追蹤的，他其實可能因為一宗個案可能是將譬如說 封小區 過千人過千人以上幾千人這樣又是譬如家居在檢疫隔離的。但是這件事呢就說他是因為他的疫情基本上是要防範那個輸入，佢要短期內將佢係迅速介入凍結，然後佢先至會咁有效。但喺香港我哋而家嘅疫情嘅情況之下咧， 就做得到啦。 你係追蹤嘅接密接者個密接嗰陣時候咧，個成本效益有幾大咧？其實好大嘅問號喺度。因為嗰個牽涉到嗰個人倍大都好緊要。同埋如果你冇一個個案發現嘅滯後咧，如果大家都能夠早啲發現一個，早啲追蹤第一代咧，如果第一代冇感染啊，第二代點會有風險咧？咁其實呢啲可能大家都係要比較上從一個嗰件事嘅本身，你想做乜嘢？你根本上用嗰樣嘢能唔能夠咧？能夠喺個理論上能夠行得通，真係有效？能唔能夠量化你個影響，而諗住點推咯？就唔係話睇到第一啲措施就咁抄咯。 係嗱，我仲有少少時間，即係梁志超，我想問一問咧，今日新增嘅咧就個案咧只係得25宗啫，咁啊11月底以嚟咧新低嘅，係咪一個好嘅跡象咧？同埋有冇機會因為咁咧就可能係一啲措施可以喺春節前後可以放鬆啲咧？ 我就会咁睇啦。我哋今次嗰个整体趋势咧，其实由十二月中开始咧，源头不明嘅个案咧，其实持续咁下降紧嘅。咁同埋个下降速度系加快嘅。咁源头不明嘅个案咧，其实如果你睇翻呢个礼拜同上礼拜比较咧，下跌咗接近五成嘅。咁而嗰个又根据少少嘅滞后之后咧，其实嗰啲相关个案都会下跌。个整体趋势其实 系 向下嘅。 但系咁啊，唔该晒先啦，梁志超啊，因为真系时间关系啦。咁啊，唔该晒啊，咁啊，亦都系好多谢啊，洪伟文啊。咁啊，今日时间够啦，拜拜， 拜拜。